洛姆召开记者会，表示在马丽雅尔印第安寄宿学校旧址发现的无标记坟墓共有751个，又指由于未挖掘，目前无法确定实际有多少人的遗骸被下葬在这块墓地。特洛姆和一名年长女子一起见记者，报道说她是寄宿学校的幸存者。部族早前发表声明，指坟墓的数量是目前为止在加拿大最重大的发现。为了同化同当地的印第安人，加拿大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设立寄宿学校，原住民儿童被迫入读寄宿。政府其后成立独立委员会，并且在2015年发表报告，将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制度定性为文化种族灭绝。天气方面，同一度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皮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南大约56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为频密，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渐转5级，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8公里，东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196点，升3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66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4，日元110.87，瑞士法郎0.918，加元1.233，人民币6.474，英镑对美元1.392。欧元对美元1.193，澳元对美元0.75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75.18美元，卖出价是1,775.75美元。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老公，今日陪仔仔参加朗诵比赛，佢攞得亚军咋？ 咁叻啊！我好满意啊！ 我就觉得可以再好啲咯，不如揾个老师再操下。 令到亚军表现已经好好啦。性格能力人人唔同，父母应该引导子女发挥所长，最重要系佢有兴趣。你睇，自从参加咗朗诵比赛，佢成个人自信咗啊！ 咁又系， 成长非比赛， 孩子需要爱。 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吓，咁啊扭开收音机啊啱噶啦，而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上啊六点零九分啦，咁啊喺2021年6月25日星期五早上咧，有白全浩陪住你哋啊吓，望一望出边啊，即系呢一个天气牌啦，话俾我听系出边26度，相对湿度92%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个天色而家我就唔知点啦，因为一早咧都已经喺录音室入边啦，咁啊可能个天都已经光噶啦吓，咁啊出边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咁啊早上咧都系话到啊，咁啊骤雨较为频密，以及局部地区有雷暴，希望唔好似落到寻日咁样啦，嗰啲大雨啊真系有阵时咧都想落雨嘅，不过太大咧就麻烦啊嘛，系咪？咁啊但系咧啊最好咧就自己做好准备啦，咁啊几大雨都唔使惊啦，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你做人的目标有没有坚持下去呢？我小时候问一点，我小时候做人的目标都是很求其啊，还有经常搬来搬去，自己搬自己龙门啊，摇摆不定啊，其实就不好的。啊，去到呢即慢慢成长的时候就发觉不是、啊。其实咁样做人真系唔掂，同埋咁样做人都好闷，即系人生几十年咧，其实好快脆就会过，即系搵啲嘢咧，自己追下，搵啲嘢咧自己挑战下，啊，发觉咧成功咗之后，个成功嘅感觉令到自己好开心、好快乐嘅，希望你都可以咧，即系领略到当中嘅乐趣。如果唔系一个人太过摇摆嘅时候咧，你都冇目标嘅话咧，就好难追啊吓。唔单止系自己。要唔要睇得起自己，或者人哋睇唔睇得起自己？最紧要咧就喺你做出嚟成绩之后啦，或者你好努力做过，做唔到嘅，其实都唔紧要。整个嘅过程咧，其实大家看在眼里，你自己都会看在眼里。就算一次、两次、三次，你都系唔成功，千祈唔好动摇，因为你喺呢个过程入边已经进步咗好多，已经学习咗好多，咁所以咧。只要你再尝试嘅时候，你就一定可以明白到、品尝得到成功呢一种带俾你嘅喜悦嘅。如果仲系摇摆不定嘅，听完呢只歌就唔好啦，因为我帮你摇晒佢，我又帮你摆低佢，摆低啲咩啊？摆低你呢一个懒惰嘅心，攞起啲乜嘢啊？攞起嘅系一颗决心。 穿街过空，路人脚踢脚最多，只 快，随我的叫声渐渐大，来破解为世所逼的债，若你要我快，随你的叫声势变好大，烦恼间难在中出不快，迈清一身债，避开自怨要自艾，如勇摆才算真正见解，迈清一身债，终须要摆。 早上六点十五分，摇摆。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紧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炎炎夏日，好多人都喜欢吃雪糕或者吃清凉的食物来到消暑解热，不过进食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冻上脑的问题，那即是怎样啊？最近睇报纸，见到新加坡有一名46岁嘅妇人食咗雪糕之后就感到剧烈嘅头痛，之后仲昏迷，入院检查之后发现咗佢脑干出血，由于冇办法即时开刀做手术，就有可能令佢变成植物人啦。主诊医生检查过呢一名妇人，证实咗佢系脑干出血，不过出血嘅位置咧系好难施手术。只能够依赖插喉呼吸同埋输液维持住身体机能，希望佢可以凭住自己嘅个人意志苏醒。医生就话啦，佢最坏嘅情况就系会变成植物人。脑神经专科医生就解释啦，其实头先所讲嘅雪糕头痛症，亦都叫做冷刺激头痛，系一种好常见嘅痛症。当极冰冻的食物接触到人的上颚或者是咽喉的时候，血管就会急速收缩扩张，从而触及三叉神经传至大脑，令到人产生痛楚的感觉。而这一类痛楚一般就会维持10至30分钟，痛完之后就会冇晒事。不过医生亦都提醒大家，高血压的人士如果食极冻的食物或者是饮品，好似雪条、刨冰、雪糕的时候，除了因为血管收缩扩张导致头痛之外，严重的情况可能甚至会谷爆血管，引发脑出血。所以他就建议平时进食冰冻食物的时候，例如经常出现而持续剧烈头痛，好像有头赤赤啊，个头不是挺舒服的问题呢，这些人就应该要避免进食了。最后医生亦都提醒大家，如果食雪糕、冰冻西瓜或者是饮冻饮品的时候，千祈不要过急过快，最好是要先将食物含在口入面，等口腔适应了个温度，再做一些咀嚼和吞咽的动作，这样就比较安全了。如果你都喜欢吃生冷嘢消暑，记住了，留意一下自己有没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好像刚才说的头痛啊、头晕等等，如果有的话真的要即刻停止进食，最好就可以找一个你可以信赖的医生去看一看，检查清楚自己身体，看看有没有特殊的状况，这样自然可以活得健康又长寿呢。 じゃあちょっと目を閉じて僕の腕に捕まっておいてよ君の笑顔盗むやつから君を盗むのさ物語の名前は伏せたまま始めよう連れ去ってと合図をくれたらここから君を奪って夜空を抜けて宝石みたいな街を飛び越えて君が想像したことないくらい眩しい世界を見せてあげるそのまま海を渡って遥か風に乗って虹を蹴散らして空に 夏の靴で月にでも帰るの君がどう否定したって素敵なままだよ君と出会えた僕と出会えなかった先の僕を比べて論文にしたいとこだけど君の細胞全部の尊さはきっと伝えられやしない君自身に君を僕が証明するよこれから君を奪って夜空を抜けて宝石みたいな街を飛び越えて君が想像したことないくらい眩しい世界を見せてあげるそのまま海を渡って春風に乗って虹を蹴散らして空にばらまいて君は今日も明日も君のままでいていいんだよ君がいれば僕に不可能なんかないない 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夏日炎炎， 点啊？ 有啲新意， 好啊！ 期间限定， 暑假节目 随时发放， 时间不变。 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呢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二十二分啦吓，咁啊晨光第一线入边，提提你出边二十六度，相对湿度93%，早晨啦吓。阿伯叫我同你揾揾咧，喺星期六日啊，五六日啦都得嘅，咁啊睇下有啲乜嘢好嘅地方咧，啊又可以俾大家咧就去望一望、玩一玩、輕鬆一下。好啦，先嚟呢一個咧，就啱小朋友同屋企人一齊去嘅。啊，今日就6月25日啦，咁啊由6月25日至到9月26日期間啦，咁啊有一個咧就叫做《屁屁偵探特展香港篇》，咁啊將會喺呢個將軍澳中心嗰度咧就出場咧。咁啊好多嘅叫做大小朋友一齊咧就去到呢一個叫做《屁屁偵探特展》入邊嘅七大展區。包括咧有啲叫做屁屁偵探事務所啊，汪汪警察局、呼呼博物館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咁當然啦，入面咧都有好多得意嘅展品嘅。咁啊，除此之外，亦都可以喺入面咧，好似有啲小遊戲啊，可以俾你玩一下咁樣。咁啊，打卡咧都係一個唔錯嘅地方嚟嘅。咁啊，睇下大家會唔會有興趣咧，就可以去嗰度睇一睇、玩一玩啊嚇。好啦，咁啊三岁以下咧，咁啊小童就免费入场嘅。另外，咁啊就系有一个咧，就系土瓜湾啊、宋皇台站啊、屯马线咧，咁啊有啲嘅攻略嘅，這个咧都几特别啊吓。我记得上个星期咧都同大家讲过咧，就譬如土瓜湾站附近都有好多古色古香嘅唐楼啊，例如系十三街左右啊。又同大家讲过机场嘅空中花园啊、启德邮轮码头啊，呢啲咧大家咧都系可以咧去嗰度玩一玩，轻松一下嘅。而且咧附近咧都有好多咧就系活跃多年嘅老店啊，嗰啲嘅食物咧其实都相当之具风味啊吓。好啦，如果我哋去到呢一个嘅屯马线，咁啊除咗咧就头先土瓜湾之外啦，宋皇台站本身自己亦都咧有好多打卡嘅位嘅，喺个站入边咧有好多嘅历史文物啊或者故事啊，可以俾大家了解一下咧呢一个嘅地方旧时嘅一啲嘅足迹。咁啊，其中如果你上到地面嘅时候啦，距离宋皇台站15分钟路程都已经可以去到噶啦，就系旧时九龙城寨嘅原址，咁啊九龙城寨公园。以前呢度出名咧就系一个三不管嘅地带啦。 樓宇密集嘅城寨，咁啊形容就係罪惡嘅溫床。咁我自己都冇去過，仲未係仲未咁早出世啊，我遲咗，所以去唔到啦。咁佢就話以前嗰度呢就有一個無政府嘅狀態嚟，人人聞風喪膽，睇電影呢都睇過嘅。咁曾經呢就話到九龍城寨有入冇出嘅，咁入面到底係點樣呢咁樣。網上面啊或者啲導賞呢其實都可以睇得到。咁而且呢九龍城寨公園啊嗰個門口入面呢一入去其實都會見到一啲呢就係原始城寨城呢個一個嘅城寨啊城南門出土嘅九龍城寨石門額。咁成為公園嘅珍品展品嘅。咁如果呢譬如係小朋友未見過嘅想像唔到嘅可以俾佢望一望。咁入面亦都有一個呢就係九龍城寨面貌嘅一啲嘅小模型啊咁樣。咁大家可以去呢一个咧就展馆嗰度咧就望一望啊吓。好啦，除此之外，咁亦都有一个法定嘅文化古迹嘅，都喺呢一度附近，就系猴王古庙啦。历史悠久嘅猴王古庙啊，早喺1730年建成嘅。咁啊，当其时咧就系到而家都系供奉猴大王。喺2014年嘅时候咧就纳入香港法定文化古迹。咁啊，而家古庙嘅依嘢咧相当之辉煌啊。庙入边咧，咁啊存在咗咧就系多个九龙城寨有关嘅文化历史古迹嘅，咁非常之咧就系值得大家去望一望嘅，啊了解一下香港咧就一啲古代嘅历史文化。庙宇入边亦都咧就系设有神坛供奉啦，供奉官边个啊？就系观音娘娘、太岁同埋十八罗汉等等嘅。咁如果大家系有时间嘅，不妨咧就可以去下松皇台站，咁啊行出嚟嘅时候有好多九龙城嘅风光，大家可以咧一齐去玩下、欣赏下啦。 撞向爱得一颗眼泪得不到一个身份凡人没有爱看似低一等级只笑叫做光棍回音唯有一等再等我庆幸明日机会来临神迹总可以等神明做了我应该也制造多一位给我关心神明做了我这个装饰品都总有个被吸引寻找神圣的小女神那一晚缘分总没下文唯有多点勇敢始终必须接受未到我便未到我信彩蛋最美开再拼命爱别人到别人也推开试过还是精彩先天不足努力地灌溉落力灌溉至少参加比赛无权利要别人爱能维护我的所爱出线上了岸，仿佛只得我空等。旁人怀过我，个个都公审，都总有对象相衬。诚恳，赢会是重伤，心心不忿。即使太笨，即管信任，不管满布挫折感，始终必须。接受未到我便未到我信彩蛋最美开再拼命爱别人到别人也推开试过还是精彩 时间快脆去到早上的六点半钟出面26度啊喂转个头回来听完新闻之后呢又会有神光第一线白拳路陪住你啦所以一句说话咩千祈唔好行开咯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宣布，由于 Delta 变异病毒株在英国广泛传播，星期一起将英国由目前的 B 组高风险地区上调至 A 二组甚高风险地区。不论是否已经接种疫苗，抵港人士都需要在指定酒店接受21日强制检疫。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认为，即将开始的暑假将会有很多留学生从英国回香港，担心有机会将病毒带入香港。他认为政府收紧检疫要求可以减低整体人员在香港和英国之间的往来，相信有关措施是合适的方法。对于本港录得一宗带 L452R 变种病毒个案，感染源头不明，患者是香港航空地勤人员。梁子超认为本港社区至今未有出现本地带有同样病毒株的个案，认为很大机会属于输入漏洞。他又说在机场工作具极高风险，容易接触很多带病毒患者，建议可以要求所有在机场的工作人员接种疫苗和接受定期检测。加拿大再有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旧址发现人体遗骸，萨斯克切温省的部族经勘探之后，在一处旧校址发现共751个无标记的坟墓。部族说目前确定不到实际有多少人的遗骸下葬在现场，亦不清楚是否所有遗骸都同涉事的寄宿学校有关。至于是否所有遗骸都属于儿童，亦有待调查。加拿大原住民组织第一民族大会全国酋长佩里贝勒加德形容，今次发现是极为悲惨，但不令人惊讶。总理杜鲁多发表声明，指萨斯克切温省的发现令人深感悲痛，又形容事件是对有系统的种族主义、歧视和不公义，一次令人感到羞耻的警示。美国谷歌公司宣布将旗下 Chrome 浏览器淘汰第三方追踪 cookie 的时间表从出年推迟至到2023年，以便数码广告行业有更充裕时间规划更具私隐意识的定向广告。公司的工程总监说，虽然有关倡议已取得相当大进展，但很明显整个生态系统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够做好这件事。Cookie 是用户在浏览网站的时候，网站传送给浏览器的一小段文字，给网站可以储存相关浏览资料以便下次浏览，并且增加网站实用性。Cookie 是数码广告多年来运作的基石，商户以此增加投放广告的精准度。美国官员说，总统拜登政府正是尝试将一些与美军合作过的阿富汗人安置到其他国家，又说不保证他们能够获得美国签证。报道说安置行动是为了保护有关人士在美军撤出阿富汗后免受当地塔利班报复。美国政府官员已经开始知会国会，应该很快会将一些阿富汗人安置到第三国，他们将会在有关国家等待美国签证的申请结果。美军上个月初开始从阿富汗撤走，最迟去到今年9月11日完成撤出行动。自美国宣布决定之后，据报超过18000名阿富汗人寻求以特别签证方式移居美国，如果一并计算他们的家属，人数是53000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为频密，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爷爷啊，爷爷啊，啲嘢越嚟越贵，系好定系唔好啊？ 啲嘢越嚟越贵，就梗系唔好啦。 咁点解你成日要祝人年生贵子嘅？你应该要话祝人年生平子啊嘛。爷爷啊，爷爷啊，咩叫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有问题唔识答，有问题唔想答，不如开香港电台第二台俾佢听《风骚爆人》啊，因为你只会听到佢不停咁样。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日新节目时段，大家想做咩环节啊？ 我思婷想做配音相关嘅环节。 我个梦仔想同大家一齐了解动漫文化。 咁啱啦！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昼二至四，全新慢动作有子龙、 我梦仔， 仲有思婷， 同你一齐打开二次元之门。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时间来到早上的6:37，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星期五，白元浩打俾阿钟哥，早晨。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今个星期时间又过得好快，我成日都觉得而家啲时间呢越过越快，点解呢？ 都正路嘅，即係随住自己年纪嘅增长呢，时间咧以前咧就系慢动作啊嘛，而家就 系 加快镜头噶嘛。 系啊， 你冇留意几时开始系会咁样？几多岁开始啊？ 钟哥呢个问题问得好啊，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即系仲系小学嗰阵时候，我发觉啲时间过得好慢，我有大把嘅时间喺屋企嗌闷嘅，因为自从咧开始读完中学之后啦，个人咧特别出嚟社会工作啊，我发觉咧个人系越嚟越冇时间，我从此就。撇离咗呢个嗌闷嘅行列啦， 所以我成日怀疑咧，度日如年呢一个成语咧，呢个误用成语啊叫做吓，系细路仔发明嘅，系细路仔创造出嚟嘅，即系大人会度日如年噶嘛，一定小朋友先至觉得度日如年啊， 真系好忙喎，发觉做人，特别系香港人。 嗱，两样嘢，即系如果话从呢个生理上去讲啊，纯粹从生理上去讲咧。人25岁之后就打到腾㗎啦嘛。即係个机能呢一路就好快咁样。好快成长去到澎湃 ,25 岁之后就调转头行啦，开始衰老啦咁样。所以你见到啲顶级运动员呢全部係好细个。 係呀係呀係呀，啱啱。所以 C 朗系C 朗咪二数囉 ,36 岁。 係呀，即係諗下佢已经开始倒退11年㗎啦，已经嘅嘅少数已经。咁但係呢如果从心智上去讲呢，其实30岁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啲时间呢好慢。 嗯， 即系卅岁前，哇，又一日噶，即系哇，咁先一日噶，咁先一日。卅岁之后咧，你就会觉得哇，又一日啦。 哇，咁又系 啊， 而家望住啲时间表咧，每一日都过得好快，然后发觉原来一个星期过得好快，跟住一个月又过得好快，跟住一年又过得好快。 你谂下，就嚟六月尾啦，即系下个礼拜已经系七月啦。 系啊， 咁就过咗一半啦，2021，好似冇乜嘢做过咁样。 我净系戴住口罩咯。 系咯，嗱，你记唔记得嗰阵时讲话咩？2020好似冇嘢发生过啊嘛， 系啊， 其實2021又何嘗唔係咧？咁樣 係啊，因為大家即係又困住咗喺香港，好多嘢又做唔到，食飯就少咗幾餐，咁啊真係有呢啲感覺嘅。 啊，不過有陣時咧，當安慰下自己啦，咁樣即係個地球繞住個太陽轉就為之一年啊嘛。 嗯， 其實都轉咗咁多年啦，咁呢兩個圈就當俾地球休息下啦。 咁啊係嘅，佢哋都係時候休養生息啦。我哋破壞咗佢咁耐，呢兩年回復翻先。 正所謂休養生息嘅地球頭。同埋咧，我就呢兩日咧咁啱落緊大雨嘅時候，我都喺街度嘅，即最大雨嘅時候我都喺街度。咁啊擔住把遮。但系担住把遮咁大雨系冇意思噶嘛？ 系啊， 你有冇曾经经历过一个街一个时刻咧？就系、是，诶，横掂都系咁大雨，不如放弃啦，连把遮都删咗佢。 有啊，我真系有嘅。不过咧，我就唔会选择净系斋揼咯。如果佢太大雨，我发觉都系会湿嘅时候咧。香港就好好嘅，好多地方咧都有啲禅棚啊。其实你只要企一阵，或者你唔介意揼几下咧，穿嚟穿去咧，你个人都唔会话。特别湿嘅，我成日都觉得 嗱就系、是、啦。如果你喺街嗰度，你留意一下，通常咧会出现几种现象嘅。一咧，你就系见到有人点都揽住把遮， 系啊， 但系咧已经系横风横雨，揽住把遮都冇用噶啦。但系佢都觉得好似有用咁样咧。另外一种咧就系、是、好似你讲，搵啲地方遮住先，唔好理啦，即系前棚底咁样遮住，唔行等。另一种咧就系横掂都系咯，不如照踩水氹，照行啦。 系咯， 要俾雨揼啦，横掂都湿晒啦， 攞多套衫咁，转头换晒佢。 系啊，冇计咁样，都通常喺三个状态啊。咁咧，我成日觉得有个指标嘅，从你对脚开始。即系如果你对鞋已经湿到淋晒，湿到里边即系袜都湿晒啦，连个裤管，譬如小腿下边都湿到可以扭出水嘅。其实基本上去到呢一个 moment 咧，你就会放弃噶啦。 系啊，系啊。 湿晒啦， 系啊， 再担住把遮冇意思啊，咁样。 吓， 所以我成日觉得咧，其实担遮遮住个头真系唔够啊！你即系要着雨褛，或者甚至乎要着水靴先得。 可能因为 set 咗头啊，钟哥， 你 set 咗头都会湿噶嘛。我试过曾经有一次大雨到咧，系一把遮，系一把遮嚟嘅。咁把遮都浸水啊，即系唔系话滴水落嚟，系浸出嚟。即系可能啊，当然我嗰阵时买嗰把遮嗰个防水能力好低咁样，咁但系都有。咁我成日喺度谂就系，喂，会唔会系因为我哋即系譬如大髀或者裤管咁样都湿晒嘅时候，我哋就开始不如放弃啦。 系啊，会啊会啊， 唔好再担住把遮。 会啊。 咁跟住咧，咪删咗把遮。 啊！ 情愿快快，即系一系你就揾地方匿，一系咧你就快快手跑。好过咧，我最惊见到有啲人咧就系攞住把遮，横风横雨，但系咧就左穿右插。 系啊，周围撞到人又衰啊！我觉得 系啊。另外一样咧就系希望奉劝特别系小朋友啦，因为呢两日咧我都唔系净系呢两日嘅，我都经常见到，特别喺大雨嘅情况底下，小朋友咧。就好一定系矮过你啦，即 系 好大部分啦，大部分小朋友都矮过你啦。咁啊攞住一把好细嘅遮啦，小朋友攞住一把好细嘅遮咧，落雨佢哋又好开心嘅。咁又唔知点解咧，多数佢哋嘅大人咧就会喺佢哋隔篱，但系佢自己都担住把遮啦，就唔会好理啲小朋友嘅。于是小朋友由于佢哋过度兴奋，就攞把遮玩啊。跟住咧，可能系挡住自己前面转啊，咁样。我琴日就系目击一件事咧，就系有个小朋友攞住两个小朋友攞住一把遮，跟住两个喺度玩紧，好开心，单把遮嚟玩。跟住佢把遮咧就唔系向住个头壳顶嘅，系向住前面。咁即系话咧，好似攞咗一个盾咁样咧。 系啊， 喺个行人路度系咁嗰阵怼啦。 哇！ 系啊，咁所以即系喺落雨嘅情况底下咧，都希望啲父母们咧对啲小朋友话俾佢听。咁样咧，好容易撞到人嘅，因为前面未必一定系个个都系成年人可以顶得住， 啊、 可能有啲老人家咧，可能有啲有需要嘅朋友，咁、 啊、 就希望喺佢哋身边嘅家长们，特别喺呢啲情况底下。帮佢哋开翻条路啦， 系啊，真系要小朋友咧，即系我自己仔仔都系落雨一定咧，你遇咗啲细路仔系好兴奋嘅，即 系 好衰一样嘢，讲极都唔听，就见到水氹就唔好跳落去，佢系要跳落去嘅，挤晒啲水出嚟，即系好多呢啲嘢咯，细路仔。 又讲翻嗰个年纪啦，年纪嘅问题啦，你去到几多岁先至开始唔踩水氹啊？ 我谂 细个专登踩落去， 系啊，三年班。 三年 都迟噶，我踩好多年嘅水凼嘅，其实 大个就唔踩女啊， 大个唔会啦， 踩咁样 系啊，真系慢啲。 即刻讲讲，你讲开水凼啦，今日暂时我目测个天气咧都系暂时系放晴啊，暂时你讲讲天气俾大家听众听一听先。 系啦， 问题有咩指示啊？ 而家诶大致多云嘅，有几阵骤雨啦，早上咧。咁啊，呢一个骤雨就会较为频密啦，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嘅。咁啊，所以其实寻日个天气咧，就会咁睇文字上咧系差唔多嘅。咁都系拎定把遮稳阵啲啦。 咁我出门口啦。 系啊，好啦，我哋转头见你，钟哥。 好啦，系咁。 好嘅。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晨光百科， 好啦，朝早6:45啊，仲要讲埋而家温度系26度，相对湿度系93%嘅，咁啊留意住啦。好啦，晨光百科今日同大家讲下啲乜嘢呢？就是我哋经常啊，而家都会摆咗喺电话嘅其中一个功能，就系相机啦。咁啊，以前冇相机啲人点呢？大家都知啦，画画真噶，真系画画噶。所以以前好多咧，譬如人像画啊，各样嘅嘢咧，都真系画得好仔细。不过咧，虽然今日咧相机嘅发明咧都已经系叫做好蓬勃噶啦，咁啊有好多唔同嘅相机咧都有特别嘅function 添，时间制又好，或者喺你黑嘅时候你可以自动调校光圈啊。喺手机嘅相机其实做到嘅景物咧，可以做到嘅功能啊，已经系相当之多噶啦。第一部叫做真真正正的相机咧，咁啊喺1845年的时间啦，咁啊真系叫做发明咗第一台咧就可以移动嘅转动嘅相机嘅。再较早之前的时间咧，喺呢一个嘅叫做1827年，咁啊法国人嚟嘅，咁啊就喺感光嘅材料上面咧就制作咗咧就第一张嘅照片。咁啊，当其时咧，嗰个叫做形象各方面咧都唔系好清晰嘅，咁啊，而且咧就需要有光啦，咁啊曝晒8小时咁啊，先慢慢透啲光出嚟，咁啊又慢慢整翻啲样出嚟，咁啊其实相当之复杂。今日咧就好好啦，今日咧就用相机，用自己嘅手机影完之后，仲可以即刻睇添。好啦，其实咧数码相机系几时咧？数码相机系1975年嘅时间啊，美国有公司咧就发明咗第一部嘅数码相机。其实佢哋嗰阵时咧都火烧到噶啦，咁啊菲林咧的而且确系一个好大嘅消耗品嚟嘅，咁啊都要谂下办法，点样可以咧就避一避开，只系用菲林，可唔可以直接储存喺某一个嘅位置咧？咁样，咁而家我哋就相当之方便啦，可以成日都用手机影相，而且啊仲可以咧就系拍埋片添，咁啊导致到而家咧有好多嘅，譬如影片分享啊，各样嘢都已经咧可以嚟得更加简单，而且咧我哋嘅清晰度啊仲相当之厉害添，咁啊由甚至乎影像啦，由之前嘅 high def。去到而家咧就 4K， 甚至乎咧仲会去到 8K 嘅一啲嘅叫做影像传送，咁都系相当之厉害嘅。今日你又会唔会为自己影翻张靓嘅相放上网，俾大家分享一下、share 一下、欣赏一下咧吓？ 笑带点神秘，从你眼影观察起，书店里迷失找你，你连物会也改期，文字再替我集气，像故事偶遇你，擦过这手臂。做配角 你，别怕伏线烂尾，是我对手戏。 相嘅时候会唔会有一个特别嘅 pose， 定还是简简单单笑一笑就算数咧？吓，自己谂下咯。 我系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呢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夏日炎炎， 点啊？ 有啲新意， 好、啊。 期间限定， 暑假节目 随时发放， 时间不变。 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呢、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嘅介绍咧就系一啲行山嘅路线啊，咁啊行山之余仲可以欣赏埋香港咁靓嘅景色，同埋故事咧就揾好好过生活导赏员阿玲喺度啦。早晨阿玲， 早晨啊小白， 早晨。上个星期你介绍咗一个香港八景啦，又有咧就系岐山星火同仙桥雾锁啦，即系山顶嘅地方嚟嘅。喂，香港八景以前啲人点样欣赏香港？我哋今日仲可以去边度揾翻呢啲嘅行山路同埋风景咧？ 今日有一个风景啊，我都觉得几精彩，因为已经系冇。但是呢从它周边的地名呢你仍然可以幻想成件事出来的。 是。 那我首先第一个就是鹅间融音。 鹅啊鹅真是我只是想到鹅颈桥了是吗？ 嗯，中了啦。 啊中了啊。 是啦，就是鹅颈桥啦。 鹅颈桥是很多年之前已经有的了吗？ 鹅颈桥好那个地方很多年之前都已经有。但是呢其实当时鹅颈桥会是一个很漂亮的游览地方啦，但是其实现在它都仍然是一个游客经常的地方，不过去大小人。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那 exactly 在那个地方呢其实呢就以前有些相呢，如果你找回一些二十年代的相呢你会见到呢一个很优美的景色，就是呢有一条冲道，即是一条河冲咁样啦。咁、然后呢就两边有啲榕树啦，咁有人可能捕紧鱼啦。最靓呢就佢有条桥，有条有个电车行过，喺、个水面行过。想唔想象到嗰种景致系靓到几紧要？ 系喎，嗰阵时系个电车系起喺海侧边噶，维德利亚讲沿海起噶嘛。 系系， 系啦，系、哦。 咁佢会经，当佢经过呢个鹅颈桥嗰度咧。點解嗰度叫鵝頸呢？就是、因為呢其實嗰個係一個衝道啦，咁去到嗰度之後呢因為佢突然間收窄就好似一條鵝頸，咁所以呢嗰個地方呢就叫做鵝頸橋啦。嗰、那個地方呢其實以前呢都仲有個好特別嘅歷史故事。嗱喺嗰頭我唔知道你熟唔熟啦，即係可能你都行開呢嗰度咪有條叫寶靈頓街嘅。 係記得。 其實呢以前呢我哋一個都識堅尼地城啦，就是、因為即係當時第三港到堅尼地佢即係好叻咁開發到個地方，即係成為咗個地方，就用自己嘅名嚟命名，叫堅尼地城啦。咁其實更加早啲咧，就係寶靈，當佢喺鵝間，即係由葵涌跑馬地一帶開山劈石咁樣，去建立咗一個地方，即係可以即係住到人咧，佢都將自己個名字改咗落去嘅，咁就叫寶靈城。 哦， 英文就 係 保靈頓啦，即係保靈城啦。 係。 咁當然而家個保靈城就冇咗啦。咁其實就係鵝頸呢個一大嘅地方，大家去見到呢啲咁樣嘅，即係咁有意思嘅舊日嘅痕跡咧，咁可以想像，其實就 exactly 就而家嗰啲婆仔大小欣嘅地方咧，哇！嗰架電車行過咧，其實係喺個衝道上面行過，咁其實嗰個景色係好靚嘅。 係、以前啲人咧，即係行山又好，或者行街都好啦，同而家我哋行嗰啲路咧嘅景色真係～截然不一樣。我記得咧，旅發局佢哋有個 app 咧，咁啊可以睇翻一路望住嘅，譬如灣仔、尖沙咀，就一路咧，你個手機就可以睇翻以前嘅一啲嘅景貌啦，咁、樣，咁都係幾特別嘅一種嘅風味喎。 係啊，咁我哋又講另外一個，又係而家都仍然都靚嘅，不過就冇以前嗰種味道嘅另外一個景色咧，就係、鴨洲梵影啦。 嗯， 咁係啦，鴨洲梵影咁我哋有估到啦，鴨脷洲啦，係咪先？ 係。 咁但係點解當時會覺得係好靚嘅景色咧？咁其實你而家去到鴨脷洲同香港仔對望，中間都仲有好多漁船嘅。 係。 咁你話啊，點解會係咁靚咧？咁其實你再想像翻當時，以前嗰啲漁船係真係好。啲帆會好大，好靚咁，同埋即係喺度過啦。咁仲有最重要咧，就係嗰陣時個漁家風情味道就好重嘅。咁、你會咧聽到啲漁家女咧喺度唱啲漁歌嘅喎。咁同埋咧，最緊要咧就而家都仲有嘅，就係、有啲艇仔粉啊咁俾大家食下啦。咁嗰、個成個即係水上人嗰個風情咧係浮現曬嘅。咁、所以咧，當你想像下以前嘅人喺去到鴨脷洲，即係遠眺呢個香港仔或者兩邊望中間嘅帆影。点点，跟住就听到一啲即系渔家女喺度唱渔歌，咁啊仲即系肚饿，仲可以食碗艇仔粉，咁成件事咧其实好优美。 哇，成件事都系靓啊！咁如果你话想切落翻我哋今日嘅主题嘅，又想行山，又想欣赏埋呢一带嘅景色，或者感受翻当年嗰个感觉嘅话咧，头先阿 Ling 就讲得啱啦。如果喺鸭脷洲嗰度远望翻过嚟嘅话咧，其实都相当之靓。鸭脷洲都有啲高啲嘅地方，例如玉桂山。玉桂山一望望過去香港島呢度咧，又係有第二番風味喎。 係啊，嗰度其實都唔難行。玉桂山其實都係啦，即係都都係屬於小學級嘅山咁， 矮矮地咁樣嘅就係嗰個都幾容易行啊。 冇錯冇錯，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又可以行山啦，又可以想像啦，都仍然可以食到艇仔粉，我知道。 啊，呢個都相當之正嘅嚇。嗱，咁啊，除咗呢一個鴨洲梵影之外啦，我知道喂有一個咧，你今日都想講嘅叫咩？赤柱。朝夕喎，係嘛？ 係啦，冇錯啦。咁赤柱朝夕古道啦，係咪啊？即係好明顯啦，就係 赤柱啦，係啊。但係赤柱嗰度有啲咩特別嘅風景咧？ 嗱，赤柱首先咧，因為佢係位於香港東邊啦，咁你想象到，咁佢一日出嘅時候咧，就會點啊？ 日出咧係望到太陽啦， 係啦，望到太陽，亦都會係特別靚啦，因為你向東地方日出一定係靚啦，周邊都係海啦，同埋即係日，因為赤柱嘅即係峭都有啲峭壁啊咁樣樣啦，咁變咗當我日出嘅晨光晨光第一線一打落嚟嘅時候咧，嚇成為一種金紅色嗰種意象咧係好靚嘅，咁同埋最即係赤柱。咧亦都係咧，香港開埠以嚟嘅開埠嘅時候咧，最多人聚居嘅地方喺香港島。 哦，係㗎。 咁係啊，係啊。咁其實當時即係做過呢個人口普查嘅時候，我發覺哦，赤柱村嗰度一帶原來係最多人聚居嘅。咁、變咗咧，仍然都係有一個嘅即係漁家風情啦，同埋。即係當然亦都有一個嗱，我聽過，不過啲啊純粹即係當坊間傳説咁聽啦。咁樣就點解赤柱叫做赤柱咧？第一就係話，哦，因為日出嘅時候咧，照片呢個地方咧就即係啲赤霞朝輝咁樣啦，就赤柱啦。咁另外咧就話啊，嗰度咧其實咧，你啲漁家嘅人咧同海盜係一線之隔嘅啫嘛，即係早排揾唔到食就變海盜噶啦嘛。咁啲人問，哎，嗰度係咩㗎？咁就話啲疍家人，啲疍家話啊，嗰度係拆住嘅，拆住嘅。咁啲人哦，嗰度叫做赤柱咁樣。啊！不過呢個係咪呢個冇考究，亦都冇考證，我純粹係一啲坊間嗰度聽翻嚟。咁所以咧，都而家赤柱我哋都知道啦，仍然都有好多景物值得去睇啦。例如已經搬咗過去嘅北宮碼頭啦，搬咗過去嘅美麗樓啦，同埋咧其實赤柱八間屋都係仍然咧都係一啲我哋可以探古懷幽嘅一啲地方嚟嘅。 哦，咁啊相當之靚啊！咁啊赤柱咧都係一個好地方嚟嘅。咁啊，如果你行山行到攰，例如你行赤柱一帶嘅咩咩孖崗山嗰啲行完辛苦咧，最好啦。啱噶啦，一落去咧，慧信径落去下低咧就系赤柱，仲可以咧就系睇埋呢啲风景，跟住先翻屋企，正啊！ 系啊系啊， 好咁啊，唔该晒阿 Ling， 咁啊又再同我哋下一次咧介绍唔同嘅路线啦吓，多谢你，拜拜， 好，拜拜。

朝早嘅时间7:07啊，扭开收音机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先有白元浩、小白同大家睇睇咧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好，另外一张就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都会进行射击练习噶。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出面是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2%啊。今日朝头早呢在晨光交通天文台找到二铃在这里。早晨二铃。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交通方面先跟我们讲讲。 好啊，没问题。那我首先讲下封路先。北角渣华道有爆水管的。现在去柴湾方向近住糖水道的第三线仍然是封闭紧。另外西贡普通道亦都有紧急维修。介乎美裕街至到福民路一段是会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驾车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留意现场的指示。隧道方面，现在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比较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果栏。咁今日嘅交通大致上系咁啦。 交通就算系正常啦，不过另外一样嘢我哋要留意咯，就系呢个屯马线已经 系啦，冇错啦，呢个屯马线咧，今个礼拜日咧全线就会正式通车啦。 哦，咁啊，今个礼拜日全线咯，咁而家系通到去边咧？而家 其实咧，佢净系开咗三个站，就系启德、钻石山同埋显径三个站啫。咁之后咧就会开埋宋皇台、土瓜湾呢几个站咁样。咁全线就总共有27个站啊。 系哇！我而家咧喺翻港铁嘅官方嘅应用程式嗰度睇咧，咁我都见到佢嗰、那个而家都系叫马鞍山马线啦， 系马线 嗰边咧，见到佢咧就系显示由乌溪沙就去到呢一个嘅启德嘅，系啦，咁啊迟啲就会。会成条连埋佢噶咯， 系啦，即系连埋嗰个西铁线一齐咁样咯。 系啦，跟住就会由就可以接翻去呢一个红磡嗰边系嘛？ 系啦，系啦，冇错，即系屯门本身西铁线就屯门至到红磡咁样啦。 系啊，系啊。 咁而家就系啦，佢哋就搏埋一齐由红磡再去到马鞍山咁样。 咁如果系搭车嘅朋友咧，到时亦都可以试一试新嘅路线。咁但系旧嘅路线咧？都一樣喺度嘅，係啦，咁所以大家就可以就多啲分流咯，咁睇下邊一方面邊度去得近啲嘅，你咪去咯。不過開頭就一定係個個想試下新站噶啦。 係啊，所以我覺得大家星期日嘅時候應該都會即係幾踴躍去試一試呢條新嘅線路咁樣 啊。啱啊，咁啊星期日嘅時間咧就試一試先，咁啊星期日如果要用嘅話咧，就知道啲月台嘅位置啊，行幾多分鐘，因為我見咗啲宣傳聲帶就話係行3分鐘定係點樣噶嘛。 係啊係啊，冇錯。 係嘛，咁啊到時睇下你哋會唔會有啲人話俾我哋，即係交通組啊，會唔會有啲人話俾你實地同我哋講話而家嘅情況點樣啦 嚇？呢個就我哋再探討。好下先， 即系冇啦。建议一下啦，你 好冇问题啊。 好啦，唔该晒二零，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啊，欧先，早晨啊，欧。 系早晨，小白，早晨，咁多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Happy Friday 啊，咁多位。 系你好啊，咁啊 ，Happy Friday 啦。咁啊，今日嘅天气系咪真系 Happy 先？ 哦，几好、啊，今日至少就冇落雨啦，有晴天出现咗啦，咁。蓝天白云都暂时都见得到、哦，睇嚟咧天气方面啊好过琴日同埋前日好多啦，因为琴日同前日都枕住落雨啦，同埋都系阴阴天咁样，今日就都 feel 到有少少太阳出嚟嘅咁样。望去香港岛嗰边咧，能见度都相当之高啊吓，咁、空气方面咧亦都系舒服嘅，咁再加上咧。连温度咧都唔算太热，咁所以咧都多咗朋友仔喺广播道嗰度跑步啊，放下狗仔啊，咁啊点样确定今日系都几好嘅天气咧？都见到有啲师傅咧喺广播道门口咧都洗下车、哦，咁啊呢个都系好大嘅一个信号话俾你听啊，今日应该都好天气啦，如果唔系啊，洗车嚟都。 都冇乜用。 唔系你明唔明啊？我就系因为个师傅洗车啊，所以天文台话早上啊系有骤雨啊，有骤雨较为频密啊。 哇！哎呀，咁我一阵同一，不过唔紧要嘅，洗咗就唔会白费啩。 唔会嘅，不过我都好耐冇洗。 系啊，因为落雨落得多啦。喂，小白讲下呢一个都有趣喎。咁啊，见到个师傅咧洗车咧。今次咁日咧用个好细嘅水桶嘅啫，咁有啲咧可能泵咗气嘅水枪。 哦，系啊，系啊，系啊。 啊，我成日都好想买啊，我唔知喺边度得买咧。同埋你又有冇试过用呢一类嘅叫做工具去帮你洗车？你又有冇配置呢啲工具啊？ 我自己屋企咧，如果我揸到去屋企楼下嘅话咧，其实而楼下冇车冇其他车泊咧，系真系拖到条喉嘅。咁但系有阵时候我又唔想下下咧劳师动众拖条好长嘅喉嘅时候咧，我都会尝试用一桶水。咁但系咧，你头先讲嗰个好似水枪嗰啲咧，咁咧佢你一桶水就可以喷，即系高压喷啲枪，但系又喷好少噶嘛，所以佢一桶水先够嘛。咁嗰只枪咧，其实我有个我有个朋友咧就有一个旧版嘅，咁旧版嗰个咧，佢就真系要好似装十几啲水，其实就都几多水先至可以用到嘅。新版呢只咧，我有见过啲人做宣传咧，佢哋就话到真系好少水，而且咧佢仲系好轻啊，即系佢真系一支枪仔嘅啫。因为我 friend 嗰个咧系又连埋唔知咩发电机啊，又要插电啊，一大嚿嘢。 我记得旧时，譬如当十年前啱啱学识揸车有牌嘅时候咧，哇，都排咗十年啦，即系要去续牌嘅，即系你都唔讲得少。我估小白都续咗牌好耐啦，系咪？ 我20年牌啊，知唔知啊？ 系，哇，咁夸张啊！20年续咗两次，你人生一个成就嚟噶咯，癫我讲嘅。你谂住揸车揸到几多岁？唉，算啦，呢啲题外话，好似越扯越远。讲翻嗰支洗车水枪， 系讲翻先，讲翻先。 呢一个咧，我哋真系啱啱学揸车嘅时候咧，咪劳师动众，好似小白咁样讲，有发电机，又可能有个水桶，个水桶啊，有支水枪，支水枪好大支嘅，嗰支水枪好似夏天去沙滩玩咁大支嘅。咁但系依家咧好多 mini 版啊，即系细好多，轻巧好多，小巧好多，可以俾你摆喺个车尾箱嗰度咧，又唔压位咁样，而咧个水力都好似几坚下，真系有机会都想试下佢嚟洗下车咁样咯。 嗯，好过嘈唔嘈啊？呢枪你有冇听到滴嗰啲声？ 有啊，有呢度都听到啊，呢度都听到啊， 难免 不过。咩听唔到？ 即系难免系有啲声嘅，呢啲都应该。 哦，系啊，可能系。不过即系希望呢位车主或者呢位师傅朋友洗完车之后，起码 keep 到一日唔落雨啦。 系啦， 得唔得咧？咁啊，好啦，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啦。 你有时间你问下师傅借嚟射一两下，睇下佢质感得唔得？ 射一两下，系射完再入嚟直播室。 系啦，好，唔该晒。哦，咁啊，详细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为频密啊，咁啊，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啊，希望冇。嘥咗师傅抹车一番心血啦吓，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嘅，咁啊即系一句讲晒天气都唔稳定啦。26度嘅气温吓，相对湿度9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咁啊可以大大力吸下啲空气啦。今日朝头早嚟到早上7:15嘅时间咧，有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今朝早嘅晨光大学咧，又要同阿佳哥讲下啲香港嘅掌故历史啦。早晨，佳哥。 早晨，早晨。 最近咧睇新闻咧，就真系不得不留意呢一个，好似以为系好有钱、好多钻石、好多矿嘅地方啊。 系钻石山啊。 嗯。 系啊，咁啊咧。前嗰排新聞就話喺嗰度嗰個地盤，同埋揾到啲揾到個金塔，咁裏邊有人骨頭咁樣啦，咁樣嘅咁樣。咁啊勾起我咧就對，想講下鑽石山喎呢、這個古仔喎。 好啊， 嗱第一件事，鑽石山咧，而家我哋寫英文叫 diamond 啦、，diamond hill 啊，但係話俾你聽，呢、這個完全咧係即係一個誤會嚟嘅。 嚇！ 鑽石山從來都冇出產過呢個鑽石。 嗯， 其實鑽石山個鑽石咧。个钻就动石嘅， 哦，即系转开石， 转开啲石，因为嗰度以前系石矿场，所以就叫钻石山咁样嘅，就唔系话咧，哇，好值钱嘅，佢好多钻石咁样，完全两回事。啊，跟住又要讲下啦，其实嗰个山咧，而家我哋叫钻石山啦，但系更早期唔系叫钻石山嘅，你估唔到呢个山叫咩名？ 叫乜嘢咧？ 呢个山而家仲有个名， 嗯， 不过名移走咗。 嗰名就叫做飞鹅山。 吓， 根据一啲喺九龙区嘅旧嘅族谱记载，钻、嗯、石山嗰座山， 嗯， 以前个旧名系叫做飞鹅山。 系 嗱，不过鹅字就唔系一只鹅个鹅，系、 嗯、 好似蝴蝶嗰只飞鹅啊。 哦， 嗰类似嗰啲飞鹅啊，嗰、 嗯 那个先已经真正嘅飞鹅山。 系， 但系就唔知几时开始咧。个名移下移下，就移咗去隔篱嗰个好高嗰座山， 嗰个就飞鹅山啦。 咁啊，嗰个就嗰只鹅就变咗就真系鹅啦，变咗飞鹅山。 嗯， 根据嗰啲旧嘅文献记载，嗰座山旧时个名叫做插望顶， 系 叫做插望顶，即系好高咁解，系啦。咁亦都有人讲过嘅，就话咧，喂，嗰度咧其实咧就系叫做大冚嘅。 嗯， 咩冚咧？冚即系咩意思咧？冚即系山崖啊，客家人叫冚做山崖嘅红冚。一个红色的山崖，大磡一座好大的山崖，咁解。咁所以而家嗰度咪呢条村叫做大磡村嘅，而家话揾个地盘嗰位就是大磡村嘛，就系、是、其实后面因为挨住嗰座好高嘅插望顶，嗰啲人叫以前嗰啲叫做大磡、 嗯， 于是就叫做咁样嚟嘅， 系 就系嗰条嗰个地名就咁啦。 嗯，啊，但系咧又想考究考，问下佳哥先。嗱，今次就讲话掘到个金塔出嚟啦。其实大家都有少少嘅怀疑，就系、是、到底呢个金塔本身系人哋嘅一个山坟啦、祖地啊，定还是系咩原因会出现呢？ 嗱，由于资料唔够， 嗯， 唔知佢掘嘅时候究竟系几深， 系 或者系个位置系乜嘢？嗱、嗯，一般嚟讲，新界而家啲乡村都系咁噶啦。如果个金塔嘅话，未揾到一个风水嘅、 嗯， 一个风水山坟嘅，佢可能摆喺一个路边、 嗯、 山边，系啊，咁啊摆到理论上啊吓，就摆到揾到一个好靓嘅风水啦， 系 先至即系真真正正正正经正咁安葬佢落去。 嗯、 但如果未揾到咧，一路摆。一路擺，所以今日咧，譬如我哋行山去到啲山邊嗰度咧，你會見到一攤咁樣嘅好多金塔擺曬喺度嘅。其實咧，嗰啲金塔咧，其實就咩咧，即係應該係揾唔到啲好嘅山墳。 嗯， 不過嗰個位置都唔差啦，於是乎就擺喺度，咁啊擺住先就咁解嘅。 其實 唔 係真係得嘅咧。 得唔得？講真啦，即係你有冇風水咁嗰啲位，梗係冇噶啦。不過冇都唔緊要。 嗯 唔好差就得咯， 系、哦、嘛？ 你冇嘅咪拜咗咪冇啫嘛，最怕你差啫嘛。 咁啊系，即系最多冇影响。 系啦，咩叫差咧？水浸， 嗯， 又矮住又矮，呢样嘢系最忌嘅。 系， 咁得噶。 嗯，所以即系今日又学咗啲嘢，又长咗知识啦吓。 系， 好啦，唔该晒佳哥。 唔好客气。 金网发光，多么恐怖，诡异无畏幕。然后某日镜内人物，某个嘴巴有点黑色，缓缓一片一光，一刻惊见怪物中。睁开侧波，变态掉落发带，悠然向我微笑。似乎当我是养了，偏偏我却望着这只怪物，灵魂鸣叫再鸣叫，这是我没意料。蓝色魔法，要摸身体走，破解魔性密码，乱碰乱咬乱解失控，又无助地失败。 时间，呢首歌曲系怪物啊！奥运圣火将会喺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喺神光第一线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二十七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1%啊。 系你唔系外卖仔啊？咁系乜嘢咧？一啲外卖送货嘅速递员咧，其实都好辛苦啊。 嗯， 过去嗰两日，譬如啊，黄色暴雨警告啦， 系啊， 见到哇，佢哋都第一啦，即系有啲都几危险嘅，搵命搏啦， 唔忍心啊，真系。 其实我啊真系唔系咁想佢哋，即系当然你话作为一个点餐者或者叫外卖嘅人，梗系想快啲有得食啦，但系调翻转头，你一其实你个口喺度碎碎念，好噏下噏下，哎，快啲啦，咁耐噶，取消你订单啊！但其实你一去到叮当嗰个外卖员一送嚟嘅时候，你见到佢成身湿晒咧， 系啊， 理论上你有啲同理心啊，有啲恻隐心咧，你真系你唔会讲得出啊，你仲会俾多20蚊贴士， 系啊， 各位师傅，因为其实都几辛苦嘅一个行业啦，呢个第一。第二就系、是、如果喺马路上边咧，你见到佢哋左穿右插咧，其实都系想做多两三张单。嗱，我唔系话佢哋危险驾驶系好事啊，只不过系点解佢哋会咁用生命去拼搏，就系、是、可能背后都有啲潜在利益啦，我都唔知。不过我同你都系驾驶者，我都有两三次真系佢哋完全唔睇啊 ，cut 线埋嚟啊，或者好急啊，又冲红灯啊咁样，我试过两三次。 嗯， 其实大家真系即系尤其是外卖员咧，其实条命系好贵嘅。 系啊， 其实条命系好贵。 千祈唔好谂住，即系我明白嘅，我哋都知道接多张单， 搵食辛苦， 系啦，真系搵 食艰难。我哋都搵食辛苦，搵食艰难噶。 咁、但系你谂下，生命有啲咩紧要过生命？ 系啊， 冇啊， 系啊， 没有。 道路上面真系安全驾驶最重要嘅一件事。呢个好想讲，点解无端讲外卖员咧？话说系咁啊，内地咧近年咧都兴起呢个利用手机程式咧，就订呢个食物啊。不过咧有啲消费者咧就恃住自己咧消费者尊贵嘅身份啊，咁咧通常个外卖员嚟到小白屋企门口啦，打个譬如啫，咁佢咪攞住两袋外卖拉面咁先上去咁摆低啦。咁咧屋主咧就会话啊，哥哥仔，帮我将呢啲抌埋落去楼下啦，咁样。因为通常咧，内地嗰啲屋咧系点样嘅咧？即系佢真系可能你当 house 嗰个概念啦，一栋房子咁嘅概念啦。咁可能佢住三楼嘅，咁你咪落去楼下经过个垃圾桶，帮我抌埋嗰啲垃圾佢啦，咁样。即系行都费事啊，个屋主。跟住咧，那个外卖员就唔想啦，即系唔愿意咁做啦。跟住咧个点餐者咧就俾咗负评呢个外卖员啊， 唔系嘛？ 系啊，我觉得呢个真系匪夷所思。 呢个唔系佢工作嘅一部分嚟嘅。 系啊，但系真真实实咁样发生咗咯，同埋都几多人咧觉得呢一样嘢已经系约定俗成咗啊，即系啲人去送外卖，跟住咧跟住就兑一袋垃圾俾翻个外卖员抌翻落去楼下咁样， 系有啲咁嘅文化嘅咩？原来 系啊，原来几个月之前都有啲外卖员愿意咁样做。嗱，佢愿意一件事，嗱，即系佢个外卖员自己愿意话，哦，好啦，横掂我都系落翻行楼梯落翻去，或者搭电梯落翻， 即系当系顺路咁样。 我帮你系啦，我帮你抌翻落去。 第一有冇多啲打赏先？ 系冇噶， 系咯， 系冇多啲打赏。 其实就算有多啲打赏咧， 都唔一定要帮你嘛。 同埋咧，你谂下，如果个外卖员佢由佢嘅工作嘅本质去速递呢啲嘅外卖、速递食物啦， 系 变相佢嘅工作本质加多样嘢，帮你倒垃圾嘅、 嗯， 你仲会唔会想佢净系爱嚟即系 call 佢嚟送食物咧？ 系啊， 即系大家个心就开始谂啦， 食物左手又食物，右手垃圾，系咪先？ 系咯、嗯，其实佢哋自己都唔谂嘅咩？其实嗰啲 call 系消费者。 系啊，这个真系几匪夷所思，所以咧最后咧要动用警方嘅力量添啊！嗱，呢个就系宁夏市啦，其中一个地方咁啊，警方咧日前接获一位外卖员求助，声称自己咧因应咧唔帮啲点餐者抌垃圾啊，而俾负评啊，而且咧被扣除50蚊人民币啊，更加咧令到佢近期嘅接单量少咗啦。咁啊，警方随后就跟呢个外卖员啦前往呢个顾客嘅单位咧，发现真系有咁嘅情况。咁但系去到呢啲位咧。 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啦。 系啊， 店主或者嗰、那个叫做点餐者，梗系会觉得，哎，佢态度唔好啊，我特登俾负评佢啫嘛，唔关抌垃圾事噶咁样。咁、嗯、嗰个店员，嗰、那个外卖员，梗系觉得， 系、啊、 明明就我唔好帮你垃圾，系啦咁样。咁所以都真系，即系每一位外卖员咧，都系要致敬嘅，都系辛苦嘅。 系啊， 但系都系嗰句啦，安全驾驶最重要啊！ 今日是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五，农历五月十六，适宜开光、出行、嫁娶、伐木、开市、交易、迁徙、入闸、起机、收造。 再多啲，再多啲。 做人唔可以咁贪心噶。今日忌安藏、作灶、动土。破土 唔好咁多啦， 冇得输打赢要嘅。今日都系世界海员日， 我会尊敬每位海员为我哋嘅付出。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包括一宗暂列本地源头不明个案，患者是香港航空一名27岁机场地勤人员，住在大埔运头塘村运亨楼。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曾经接触九班货机的机组人员，他的工作是负责接机组人员到中长客运大楼做检测，甚少与他们交谈。中心又表示，社区暂时未有发现相关的变种病毒个案，估计患者在机场感染的机会较大。他的同住父母和其他家人检测结果呈阴性，有180几名紧密接触者要接受检疫。美国总统拜登呼吁北京方面必须停止将传媒作为针对目标，并释放被扣查的记者和传媒行政人员。拜登在白宫的声明中形容苹果日报是香港新闻工作独立运作的桥头堡，北京加强打压已经达到令苹果日报停止出版的程度，事件对香港以至全球的传媒自由都是令人难过的一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有关苹果日报停刊的谈话时指出，香港是法治社会，不是法外天堂，新闻自由不是免罪牌，反中乱港没有法外权，又说特区政府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得到香港民众普遍欢迎和积极支持，有利于巩固和完善一国两制和促进香港繁荣稳定。加拿大再有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旧址发现人体遗骸，萨斯克切温省的部族经勘探之后，在一处旧校址发现一共751个没有标记的坟墓。部族说目前是确定不到实际有多少人的遗骸葬在这里，亦都不清楚是否所有遗骸都与涉事的寄宿学校有关，至于是否所有遗骸都属于儿童，亦都有待调查。加拿大原住民组织第一民族大会全国酋长佩利贝勒加德形容，今次发现是极为悲惨，但不令人惊讶。总理杜鲁多发表声明，指萨斯克切温省的发现令人深感悲痛，又形容事件是对有系统的种族主义、歧视和不公义一次令人感到羞耻的警示。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骤雨较为频密，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令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 而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油麗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车多，龙尾在彩云村，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车多，龙尾在打鼓岭道，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是车多。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去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龙尾骏景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收到人口普查通知信后，点交问卷啊？ 六月二十三号起，全港住户都会收到通知信。你可以打18-2021做电话访问或者填网上问卷，资料绝对保密。 咁有冇其他方法啊？ 收到纸本问卷嘅住户，亦可以将填好嘅问卷寄翻去政府统计处。 记得喺7月18号前交问卷啦。 人口普查网上做，方便保密又环保。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分享俾你佢同自己嘅对话。 话一直都好想做一啲好似今次呢一类心灵对话嘅作品，关于成长，佢觉得纵然我哋冇办法控制岁月嘅流走，但仍然可以保留初心，追逐自己嘅理想。作曲填词 K.W. 朱敏希、陈耀森，编曲叶少忠，监制伍仲衡、邓建宏。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ki S 期间限定，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好啦，先讲下港超 好、啊、 球队结志， 哇，2-0啊，系嘛？ 相隔三年啊，吓咁啊，重返呢个亚洲联赛冠军杯嘅时候咧，咁啊喺24号夜晚，都系寻晚嘅事啊，吓咁啊，作客武里南体育场嘅时间闭门应战，咁啊应届嘅泰超季军泰港，系、啦，我唔知道系咪发音都系咁，泰港 系可能系啊， 泰文通常都系呢个音啊，吓咁啊，结果杰子咧就凭手仗啊，罗伯图保石得手啦，以及咧黑山伊巴系边个啊？ 系啊， 梗系啊。单人奴役啦，咁啊射入咗个人啦，亚冠即系叫做呢一个比赛第37个嘅入球，咁啊以2-0咧，啱啦，2-0击败咗对手啊吓。继2018年啊3月啊，曾经喺主场2018年嘅时候咧，其实以前曾经主场1-0赢过咧，就系日职嘅帕雷苏尔嘅，咁啊夺得咧就今次啊夺得香港。 系咩赢过帕雷苏尔啊？ 赢过帕雷苏尔噶，嗰、 哦、 场好霹雳噶嗰场，系啊，咁啊而家又再次喺呢个亚冠历史上嘅第二场嘅胜仗啦。 哦，咁几好啊， 难得啊呢啲。 晋级啦，因为同组好似有恒大啊嘛，咁嗰队就相对强少少啦。咁如果过埋恒大咧，咁就劲哦，勇闯第二周啊！勇闯第二周、啊。 我哋梗系想佢不断系咁上啦，因为佢每上一级咧，其实对港超嚟讲，对我哋香港人嚟讲，都系一个纪录。 好振奋噶，其实 好振奋噶，又可以将啲焦点咧放翻喺港超嗰度。 我哋都有200。黑山 嘅伊巴， 唔系伊巴， 都系伊巴。喂，我又见佢真人，其实佢好 nice 嘅。 系啊，系。 咁佢同啲即系成班傑志嗰啲波友咧，好 friend 嘅。即系会唔会因为外援球员啊，少咗倾偈？唔会嘅，成班咧都系真系玩埋一堆。 系啊。 咁所以你咪变咗。我做中場我都喂波俾佢啦， 係啊， 希望四個人咁分裂， 係啊，希望可以打到好嘅成績出嚟啦。 係啦、啊，咁另外就講埋孫楊啊，係咪先？咁孫楊咧喺今個星期大家都見到噶啦，咁禁賽藥啊，呢一個禁藥案啊。前晚咧就之前咧就公布咗咧就呢個重審嘅結果就禁賽四年三個月啦，咁意味住咧佢都無緣咁參加東京奧運噶啦，係啦、啊，咁嚟緊啊，仲有啲咩比賽呢？咁佢自己都話會繼續努力嘅，咁希望佢可以咧就去到呢一個嘅巴黎嘅奧運嘅。 嗯， 咁啊，2024年啦， 你睇下年紀啊，可唔可以得啦？ 年紀啊，有冇 keep 到啦 ？keep 到啦，咁啊，高齡游泳手又得唔得啦？咁啊，呢啲都係考量之列㗎啦。咁啊，喂，主要角度不如講翻我哋最中意講嘅歐國杯。 歐國杯要講啊，歐國杯。 喂，點啊，小白，你覺得有冇心水已經殺入咗呢個爭霸之路啦？好多分組。分組賽已經完成曬啦，咁依家咧已經係total 已經列強爭霸嘅階段啦嚇，咁啊威爾斯、丹麥、荷蘭、捷克、瑞典、烏克蘭、英格蘭、德國、克羅地亞、西班牙、法國、瑞士、意大利、奧地利、比利時同埋葡萄牙，邊一隊係你心水呢？ 其實今年咧，你揀一隊就好難嘅，我揀兩隊啊， 都唔緊要，兩隊都好啊，有好多人咧大包圍嘅， 對 隊都揀啊，講咗等於冇講，邊兩隊講你聽下先。 法國同埋意大利 啊， 哇！呢兩隊咧，今年其實真係打得幾好喎。嗱，法國其實大家諗住淨係淨係麥巴比啦， 係啊， 唔好忘記啊，另外一個前鋒先得噶嘛， 係啊，咁啊，先仲有好多前鋒啊，其實法國方面啊，佢當然你話賓斯馬咁樣係咪先？即係偶爾都偶有佳作啦，希望或者踢到第二 round 個人醒目啲啦。有好多時候分組賽咧，歐洲國家杯點解係爆冷嘅溫床咧？因为咧，大家都唔打真章啊，即系有时分组赛，唉，即系当友谊赛咁样踢咯。但系依家咧，一战定生死噶啦嘛。咁我自己就觉得咧，今年啊，譬如威尔斯啊，或者咧乌克兰啊嗰啲咧，可能有机会偶有佳作。 威尔斯咧，其实佢肯定仲收埋啲叫绝招啊。 系啊， 所谓绝招系咩？呢队 就系巴尔嘅绝杀。 嗱，你记唔记得巴尔咧？即系曾经喺威尔斯之前分组赛有场比赛咧，佢要开角球嘅。 系、啊、 你通常角球斩入去龙门噶嘛？ 系啊系。 佢唔系嘅，佢开个短嘅。跟住、 啊、 巴爾喺底線一路跑， 係啊， 跑到去龍門、啊、門口嗰度先。喂，其實呢個呢啲咁嘅套路咧，唔係成日出現嘅。 係啊， 咁、 啊、 但係你都要有一個速度夠快，亦、啊、都盤扭能力夠好嘅球員先至做到呢啲策略。咁我覺得佢哋本身係收埋咗呢一類型嘅叫做必殺技或者必殺套路咧，喺嚟緊嘅時候用嘅。不過之前咁你點都要贏波先得㗎， 冇錯， 用一兩招先。 嗯， 係啦、啊，咁啊係啦，咁啊嚟緊嘅時候睇下佢仲有幾多板斧嘅呢個。 係啦、 啊， 我都覺得係有啲國家。咧就隱藏實力啦，我自己覺得德國咧就自己覺得一般般嘅喺分組賽入邊，但係你都知道德國咧一比友咧就比第二班友噶嘛， 因為哇嗰啲機動性真係太強啦， 嗱好睇啊！6月30日凌晨零時嗰一場英格蘭對德國咧， 哇呢場 真係唔瞓覺都要睇啊嚇！ 英德大戰咁多年以嚟咧 都係焦點所在嚟嘅，反而其他戲碼咧就未必大家咁或者咁喜歡睇，嗱有一場都值得睇嘅克罗地亚对西班牙啦，咁、最强嘅防守，再加西班牙最利嘅矛啦，可唔可以吉得入啦？其实克罗地亚今年真系我觉得踢得几好啊，亦都咧有啲冷味啊。因为咧其实不知不觉之间，克罗地亚已经成为咧欧洲列强一线嘅球队嚟。我虽然成日好多朋友都话，喂，克罗地亚条后防线好老唔紧要啊，你估自己睇紧英超咩？下下都有两边翼或者连个后卫都爆上嚟，其实都好慢嘅。你睇翻欧洲国家杯。嗱，唔使睇得多，你睇系咁已睇嗰两三场咧，其实个即系侧击能力咧，冇大家想象中咁快嘅，所以咧啲后卫慢啲系 O K 嘅。 踢波有好多唔同方法嘅， 系啊，系咪先？因为有阵时咧，大家睇得英超多咧，洗咗脑啊，即系意思系，哇，一定超快噶，超快爆硬你噶啦，一落下下都落底角球斩出嚟啊，或者点样啊，完全冇咁样做到噶，或者上半场咧已经3-2啊咁样。 冇呢啲咁嘅比數噶，係啊，咁尤其是入咗一場過又更加大家踢得審慎同埋保守一啲啦，咁啊，但係咧當中咧都有一位嘅球星咧就少少叫黑仔少少啊，就係咧呢個啊利雲道夫斯基啦，咁啊已經搏曬命咧都唔可以幫到咧波蘭啊入到去第二 round 咁樣啊，兩次中微啊，有陣時踢波咧都係一命二運三風水， 係啊，即係單天保至尊咁樣，你要個個斯朗咩、 啊？技巧就難搞少少啦。嗱，頭先小白咧都有講話，喂，孫楊咧未必可以遊到今屆嘅奧運咁啊。美國方面啦，呢、這個美國男籃咧，亦都有十二人組成嘅呢、這個明星隊咧，亦都出戰啊！即係夢幻幾多隊我都唔記得咗啦嚇。舊時我哋僆仔嘅時候睇米高佐敦啊，都俾拜仁。 夢幻去到幾多隊我都唔知咯，而家真係。 夢幻隊仲夢唔夢幻，大家都打個問號，因為上一屆嘅奧運其實美國隊唔係打得特別好。 以前咧，即係我哋即係僆仔嘅時候咧，美國隊咧、 玩曬噶嘛， 即係玩。你美国队一出咧，基本上净系谂佢会炒几多分噶嘛， 系啊， 系炒人哋几多分啊嘛。 系啊， 而家咧，你发觉其实有啲球队真系可以击败美国， 有两三队都好劲啊。其实特别系 西班牙、 啊、西班牙、啊啊、即系欧洲方面嘅列强，同埋人哋即系都好高大，内线唔惊你。咁当然你话喂唔系、啊、NBA 球星个个都射得准，系嘅。但系调翻转头咧，有阵时打奥运咧，因为佢哋嗰个吹波嘅准则，即系意思系球证吹波嘅准则咧， 同 NBA 佢哋平时打 NBA 好唔同。咁佢哋未必適應得到，同埋咧 NBA 嗰啲係球星啊嘛，球星係咩咧？一掂到咧，跟住就好做好大嘅動作啦，跟住嗌 foul 啦。咁其實你打翻呢個國際籃壇嘅一啲比賽咧，你好大聲叫 foul 啦，或者指罵球證啦，或者同球證無啦啦去爭論咧，其實已經 T 噶啦，即係已經 T foul， 即係technical foul 啦，即係技術犯規咁樣啦。咁所以咧，好多時候美國隊就輸呢啲咯，因為佢哋習慣咗啊。即自己打 NBA 嘅时候大吵大闹啊、即一有啲咩事呢就问喂球证唔系咁喎，头先你睇带啦，你睇带 年轻人系心急嘅。 一嚟呢就话哇你睇 VAR 啦，即或者一做嗰啲睇带手势呢、其实你我估去到国际赛呢，你一做呢啲呢，啲国际裁判真系唔理你。 佢啊 真系催你。你 叫你叫边个裁判嚟、 我系裁判，你叫我睇带 佢啦， 我睇唔睇带我决定喎，系咪先。即有呢一类咁嘅球评家都有讲咗，美国篮球呢输系输俾咩？就是输俾自己的脾气。咁究竟系咪真系咁样发生呢？哎，同大家公布埋咧，究竟呢队星光熠熠嘅梦幻队有边个啦？咁啊有KD 啦、死神啊、杜兰特啦，咁啊亦都有咧 Kevin Love 啦。咁啊 Kevin Love 唞咗好耐啊，因为今年骑士队啊表现唔太好啦。咁啊有依家仲打紧季后赛嘅呢个 Booker 啦，太阳队嘅 Booker 啦、连纳德啦，有呢个 Lafin 啦，就系公牛队嘅，咁都算系星光熠熠噶啦。咁你话喂唔系，唔系有啲再大名嘅球星嘅咩？咁啊，有啲球星就晨早已经讲咗自己就唔飞去日本嗰度打奥运，因为自己都惊染上呢个病毒啊等等啦，或者俾自己 take 个 break 啊咁样。咁所以今年咧都被誉为冇咁星光熠熠嘅一队梦幻队嚟嘅。不过唔紧要嘅，即系其实作为球迷又好，作为观众又好，有阵时睇下啲 NBA 球星打波已经好开心啦。 其实唔系太多声音嘅，对球员嚟讲个发挥可能都有好事。 可能真系啊吓，即系。会准程度高 啲，真系突然之间可能打翻系，哇！原来梦幻队嚟嘅喎。 系啊，有时咧又系睇到美国梦幻队又系有啲石身，同埋有啲我自己觉得厌恶嘅感觉咧，就系通常去到第三节咧已经大炒到对手噶啦，跟住咧就派啲后备兵员出嚟 收晒姜啦。 啲后备兵员咧又唔系好想打，跟住咧对方啲球员咧见到啲大牌球星咧。一掂到咧，啲大牌球星又好驚，哇！你會整傷我噶，令到我下一季 NBA 冇得打噶咁樣，所以其實都喺呢個尷尬嘅位置咯，偶爾都會。咁希望大家都俾心機打波啦，打好每一場球賽啦。咁啊，聽日繼續會有免費電視台都有得睇呢個NBA 嘅 playoff 嘅，朝頭早起到身八點半鐘啊，睇下波啦吧。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猿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猿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2020东京奥运星期三23号嘅时间已经进入咗一个月嘅最后倒数咯。东京奥组委就决定禁止所有嘅场馆之内售卖酒精类嘅饮品。其实日本早已经喺今个星期初嘅时间报道过，东京奥组委正在考虑喺奥运比赛场馆试下允许售卖酒精嘅饮品。结果呢个报道一出嘅时间惹起民愤啊！无论喺网上边定系边一度都好啦，出现咗咧就系数以千计附有一个叫做取消奥运嘅 hashtag 啊！咁有见及此，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喺星期三嘅时间咧就终于宣布啦，经过考虑专家提供嘅建议，佢话到奥组委决定咧就系禁止喺奥运比赛场馆之内售卖饮用嘅酒精类饮品，以防止咧感染传播。他都指出啦，有關嘅決定已經得到東奧贊助商之一嘅啤酒商同意噶啦。除了啤酒之外，東京奧組委亦都公布一系列嘅防疫準則啊。入場嘅觀眾民眾需要全程戴上口罩，不得同其他人擊掌或者擁抱。 東京奧運知多啲。 另外烏干達奧運代表隊一名嘅教練上個星期抵達日本機場嘅時間，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嘅反應。日本當局要求8名嘅隊員咧就強制檢疫噶。嗱，呢名教練當時已經咧就被隔離噶啦。其余运动员亦都容许由机场前往大阪嘅全座夜市训练营，咁但系当地政府认为，运动员同埋受感染者有密切嘅接触，要求佢哋检疫至到7月3号嘅。 东京奥运知多啲。 大家好，我叫 Matthew， 而家喺日本咧经营紧一间巴士公司，我住喺横滨嘅。其实我公司嘅司机咧，因为佢离奥运咧都仲有9个月嘅时间，咁我哋已经陆续准备紧一啲嘅工作，咁包括系可能系到时接送安排嘅一啲路线嘅训练啦，咁同埋大会都有安排俾我哋司机咧去打疫苗啦。咁另外系可能系譬如隔离啊，或者系消毒方面嘅措施，其实大会方面都有一啲指引嘅，其实都即系准备上其实都做得好噶，咁希望到时大会可以顺利嘅举行啦。不过即系因为始终疫情嘅变数好大啊，咁所以即系我哋都系抱住一个平常心，咁希望即系可以准备嘅就尽量准备充足啲啦。咁剩低就希望到时可以顺利嘅进行咁样咯。 东京奥运知多啲。 喺新聞度咧都會報道，譬如而家聖火傳到去咩地方啊咁樣。咁但係因為始終其實好多嘅地方咧，而家都仲係有緊急狀態，或者係有啲個防止蔓延嘅措施啦。咁所以佢都盡量係希望唔想咁高調去話俾人知，譬如呢段時間或者呢個地點會有一個全聖火舉行咁樣。咁就希望盡量避免啲人咧聚集去睇咁樣。咁所以其实都好矛盾嘅，即係但係一个盛事，即係盡量希望去低调去做咁样囉。 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呢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夏日炎炎 点啊， 有啲新意。 好喎、 啊。期间限定 暑假节目 随时发放。 时间不变。 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呢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早晨，早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点52分啊，室外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91%。 我正话咧喺度同阿 O 倾紧偈嘅时候咧，我见到阿崔杰同斜啤咗我一眼， 做乜事？ 好明显啦，因为咧我哋倾咧就即系我哋睇嘅戏咧，我哋翻嚟会经常讲， 你唔好再讲啦。 崔杰同介绍嘅戏咧，我哋冇人讲。 佢嗰日讲嗰个题目咧，话睇戏睇戏乜嘢话心理学啊。心理學咧已經講講下燥咗啊！即係佢覺得咧不受尊重啊！即係我哋進入咗自己傾偈個維度咧，冇預佢一份傾啊！而佢介紹嘅西班牙嗰個作品咧，你連名都唔記得啊！你負心啊！佢覺得你我而家咧即係咁俾心機去睇咗呢個西班牙，想同我哋分享咧，你哋連名都唔記得啊！冇擺心入邊， 唔緊要啊， 係咪 ？case 唔同啫，好多人支持我嘅，我知道，我自己擺上網分享咯。你唔睇， 咁啦，我哋始终会讲嘅， 我哋始终会睇。 你睇咗先讲啦， 又唔睇。 咩唔记得？ 搞到我都唔记得咗啦，内到已经。 最嬲系咩啊？搞到佢自己都唔记得咗。 唔系，个重点系，我已经冇乜点样再形容个图，我净系话好睇咋。即系你连咁样都唔信我嘅话咧，我就冇嘢好讲啦，真系。 你自己唔好咁样讲， 唉， 即系我只系觉得咧。即系譬如做销售员呢个工种未必啱你啫，你推销唔到啊。 所以咧，我嗱我唔系话销售员佢有啲咩成分喺度，只系佢哋嗰个说话技巧咧，可能真系修饰好好。嗯、我咧就真系直话直说， 系、嗯、 算啦，我都唔再多讲啦。我觉得自己辩护嘅能力都系有啲问题。 即系律师嘅工种都唔 系 好啱你。 系啊， 唔紧要。 咁点啊？我而家推唔推介嘢？ 推介、 啊， 你又系推介啊？ 我谂住推 佢，佢第一集， 咁点咧？我而家揾唔到个定位啦，我而家好虚嘅个人，你明唔明啊？ 好出色嘅，嗱，我讲几个特点啦，你都系样貌娟好啦，第二咧，你 系 吹神又煮嘢食啦，你又中意小动物，其实你已经有三个定位噶啦，一个人有三个定位已经好有灵觉噶啦 ，slasher 啦，已经 系啦，至于推销完呢个工种，可以交翻俾我哋，不过有咩事件可以陈述一下？ 我试下可唔可以将新闻报道出嚟啊？可能要多一个定位咧。嗱，咁我睇咗单新闻咧，咁啊可以即系同阿钟哥分享一下嘅，特别系同小白都得，因为你哋两个咧就好中意食呢个明太子啊。 其实我都中意啊，不过冇。 其 实 我都中意啊，系啊。 佢哋系去咗成仙成佛嘅阶段， 加个控字啫嘛。明太子控 啊，系啊。咁我哋诶明太子诶中意食啦， 普 通普 通 爱 好 者 啦。 喂，咁明太子系咩鱼子啊？ 哇！呢、這个问翻小白 先，你系控嚟讲咧， 啊、 又唔 系 好了解喎，斋食嘅啫喎，系嘛？啊，小白知唔知道噶？ 咩嚟噶？明太明太子， 麦俾你啊！ 明太子嘅咩系用咩鱼嘅？ 咩鱼 系？ 系 咪乌 鱼 子咧？唔知系 唔系？ 唔 系 乌 鱼 子 啊！ 乌 鱼 子 啊， 系 一种 乌鱼 子 啊！ 小白到你答， 我记得系咪鳕鱼啊？ 冇错 啦， 系鳕鱼子啊！ 做节目嘅好似钟哥咁做嘛？ 系 咯，佢一嚟。啊，系咩字？小白，你 知 唔知系咩字 啊？ 小白答完， 其实钟哥都知噶， 咪就系 俾我 机会 讲 啫 嘛，就系咁样咯。 系咪啊，钟哥？ 其实真系鳕鱼嚟嘅， 系咯，咪就系鳕鱼咯，真系呢个位，我睇下佢点应对先啊！真系，系咪真系咁？ 佢会话：哎，噏到口唇边嘅。 唔系啊，佢都不讳言，我都知道噶啦， 不 过俾小白讲下啫，发挥下系咪？ 我就 系 知你知，我先问啫嘛。 以前我僆仔时代咧，见到啲老屎忽。咁样讲嘢， 老前辈，系老前辈，唔系当一个老前辈咧，变咗一个海鲜嘅时候，变咗海鲜嘅时候咧，佢就有能耐咁样讲，系啦，千祈唔好咁样。中国唔系好爱锡我哋噶，系爱民如子啊！ 我见到啲前辈咁样讲嘢嘅时候咧，我就好似你哋而家咁样嘅反应咯，唔识喺度扮识， 终有一日 到 你啦， 到 而 家 到 咗嗰个身份嘅时候，我都系咁样讲嘢。 但系头先咧，阿 O 讲嗰个乌鱼子咧， 我想笑翻佢头先话，我想笑翻。 冇啦，够钟啦，俾我讲埋落。 Sorry， 可能先挂住维持秩序， 七点五十六分， 挂住维持秩序。其实佢头先话几好笑， 冇查冇查， 系啦，冇查冇查，系啦，系啊，笑完我笑完佢，今日够八点噶啦，就讲翻呢个鱼子啦。咁啊，乌鱼子咧，其实阿 O 提到嗰个咧，即系台湾名物啦，都系即系将啲鱼子加工咁，其实都好贵，好名贵。嘅食材嚟嘅。咁啊，话说咧喺网上面咧见到啊，有个男子咧，佢就话啊，屋企咧就雪咗一啲嘅乌鱼子喺度，咁但系佢就雪咗三年，有啲咩变化咧？成条就黑咗，咁佢咧就摆上网，系真系乌黑色，即系变咗乌黑。咁啊，问下啲网民，喂，你哋有冇试过即系雪到啲乌鱼子变成咁啊？食唔食得啊？咁样，咁于是乎咧，好多网民就话食得啊，你食啦。 呢啲嘢就唔好问网民啦， 得噶，应该问啲自己人。 嗱，咁 自己 friend 可能再自了，喂，我系你即刻食啊！我跟住再揾另一个报道，有啲人话食咗呢啲黑色嘅诶咩啊， 鳕 鱼子都有啊， 头发都乌黑咗， 头发都乌黑咗啊！你睇下， 嗱，咁选唔选择信网民咧，就系佢自己嘅决定啦。咁佢咧就选择咗信嘅，咁佢就真系咧攞出嚟烤咗俾屋企人食。咁啊食完之后咧，佢都有同网民讲翻，佢话口感咧就比平时嗰啲硬啲啦，咁。同埋咧就比较腥啲，咁不过咧食落去咧依然都系好食嘅，咁、 啊、真系食咗啊！ 佢真系食咗啊！咁但系原来发现咧呢一啲乌鱼子咧有啲叫做血 鱼子啊，本身佢真系黑色嘅，但系佢呢个唔系啦，因为佢本身买翻嚟，佢话都系啡啡地咁样嘅颜色啦，啡啡橙橙咁嘅色啦。佢话原来咧有一只叫做血鱼子咧，就系本身嗰啲乌鱼啊。喺度打鬥，又或者咧被捕留嘅時候咧，佢掙扎受驚，引致到咧佢哋嗰個微絲血管破裂，咁繼而咧就流咗入佢哋嗰啲卵裡面啦。咁嗰啲魚子咧、血子咧，味道就會比一般嘅烏魚子更加濃啲啦，腥味、營養價值咧亦都相當高嘅，數量亦都稀少啲，係特別珍貴嘅。咁所以千祈唔好見到一啲黑嘅烏魚子，你就話啊，一定係雪咗三年啦。咁當然啦，有可能係雪到佢黑咗，咁亦都有可能咧嗰啲係好矜贵嘅血子嚟嘅，想唔想试下？ 唔系啊，我讲得好啊。 咩啊？ 崔杰同做呢、這 个定位啦，系嘛？ 多个定位，陈述一件事非常好，好吸引， 系嘛？ 资讯丰富， 资讯丰富啊！ 资讯丰富， 咦？有冇嗰啲 trailer 可以俾我录啲资讯三十秒嗰啲咧？喂，咁但系咧，有人亦都有讲啊，佢话如果咧，即系嗱，佢呢个雪咗三年，佢自己食咗又觉得啊冇乜问题啊 ，OK 啊。咁但系如果你真系雪咗好耐，但系你又觉得佢好矜贵，唔舍得抌咧，你都可以闻下佢。是不是有啲臭味啊？或者你甚至睇细微啲，如果佢表面真系有啲白色斑点咧，网民话食得，你都唔好信啊！ 即系喂，有毛菌喎、 啊啊，你都唔好信啊！ 唔系话 系啦，真系发毛啊，唔好信啊！ 你个肚都有菌啊嘛， 系啊，益生菌嚟噶，但系嗰啲肚嗰啲得唔得噶？唔知啊，屙翻出嚟咁样系嘛？ 系啊，咁啊，不过即系呢啲食物咧咁矜贵，应该就唔好摆咁耐雪咁耐啦，即食先系正噶嘛，好似钟哥咁样。 都作出妥协，争取达成一项罕见的协议。他承认协议将不包括他之前提出的支援美国家庭建议。拜登之前在他名为美国家庭计划的构思中，提出联邦政府要在教育、儿童保育和其他优先事项增加18000亿美元支出。俄罗斯就英国卫士号驱逐舰事件召见英国驻俄罗斯大使布朗纳特。报道说，布朗纳特在俄罗斯外交部大楼逗留大约35分钟之后未有发表任何评论。俄罗斯外交部表示，英国军舰侵犯俄罗斯领海是危险挑衅行为，俄方已经就事件向英国驻俄大使表达强烈抗议。俄罗斯早前指俄方巡逻舰艇同战机在黑海水域以预警方式开火警告一艘闯入领海的英国军舰，英方否认俄罗斯曾经开火示警，又指对方正在演习，强调英军当时正穿越国际航道。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9116点，升240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63，英镑10.804。瑞士法郎8.456，澳元5.889，加元6.299，新西兰元5.484，欧元9.262，每百日元兑港元6.99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3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91美元，卖出1775.6美元。在天气方面，同一度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上午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皮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骤雨较为频密，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九龙入口过海嘅情况，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骏发花园。咁另外较早前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边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但系影响到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咧就车多，龙尾就喺收费广场对出。咁而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方向，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 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排到去瑞豐花園。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排到香港單車館。路面情況在九龍方面，新清水灣道落平石，車龍就在彩雲村。龍翔道去觀塘，龍尾龍盤苑。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車多，排到彩虹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就车多挤塞。在新界城门隧道公路去返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入境事务学院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万公屋。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嚟自一个音乐比赛敢作敢唱原唱歌曲比赛2020里面嘅一隻优胜作品啊，本周新登场占 Hong Kong Top 10第十位 ,Mid Wonder, Blue Hearts. Lately I've been wide awake from every sorrow that you made.Another night I'm wasting and I'm still suffering the pain. Only got myself to blame. Love's a tough hole with the face of an angel. Like another Picasso. You're locked down in my soul. Give me this blue heart. I'm sinking in the darkHow could I reach you from this mystery while your ghost is still haunting me? This blue heart, I keep falling apart. 绝对是一只很高质素很有潜质的作品、啊、这个礼拜星期榜占第十位 Mid Wonder Blue Hearts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时间八点十一分啊！睇个市之前睇埋天气啦，室外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90%啊！哦， 系啊 ，Kitty 同埋钟哥今日请我哋嘉宾出场，有金利丰证券研究部长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峰，我哋咧分析大市 ，Dicky 早晨啊， 早晨 Dicky， 早晒 Kitty 啊，钟哥你哋好，星期五愉快， 系星期五愉快啊！睇到琴日港股咧微微升啊吓，微微升都好过微微跌啦，咁啊升65点咁啊，环球嘅股市状况交俾 Dicky 峰，我哋详细分析下啦。唔该晒， 真係作為一個普羅嘅普通嘅一個股民，即係包括好似我咁樣啦，即係永遠都係微升好過微軟嘅。不過講開微軟咧，我就諗起一間公司，咁佢都好勁啊，20,000亿嘅美元嘅市值啊，就成為呢個第二間公司進入呢個俱樂部嘅蘋果公司之後嚇。咁、好啦，講到呢一個股票市場近日嘅氣氛咧，都叫做稍為好轉嘅。咁但係當呢一個美股又續創新高嘅時間咧，我哋香港先至嚟稍為好轉咧，都已經好私人獨條水嘅感覺啦。不過點講都好，都真係好咗嘅氣氛，因為咧見得到恆生指數咧，終於都哇真係好努力咁樣，即係每日升啲啲咁樣，終於都啱掂翻住咧就20天嘅移動平均線。咁啊好重要嘅喎，技術上呢個水平，因為咧係保利交通道嘅中作。咁你話喂咁即係點啊？咁總之簡單啲一句啦，上得翻呢個位置咧，對於後市嘅去向咧有個好啲嘅表現。咁不過咁，即係如果咧，你話即係股票市場啊 ，O 有陣時成日都講呢句嘢，炒股唔炒市噶嘛，最緊要揀啱股份。咁係嘅，即係如果你話揀啱，唔好講多啦，淨係過去我都經常好喜愛嘅兩隻車股啦嚇、之前講緊比亞迪同吉利由低位升上嚟。都幾驚人同誇張嘅，即係講緊成4-5成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喂唔係，我由高位捱落去嘅，咁而家都叫做疲極太來咧，都愁得雲開見月明啦。但係如果你話講到而家呢一刻，咁究竟即係向上望個空間有幾多咧？咁我諗好客觀咧，上翻29,000係好合理嘅。但係你話去到呢個位置咯，咁又要再從長計，又要再計過曬數啦。因為喺呢一秒鐘咧，有啲嘅指數成分股咧都仲係好似咧係冇乜力咁樣嚇，即係包括當然就係即係近排反而跌咗落去嘅匯控啦，又或者都繼續都喺低位度徘徊掙扎嘅騰訊啦。咁但係除此之外咧，咁亦都有啲股份咧亦都即係叫做由低位都升翻好多上嚟，但係佢哋又唔足以咧就完全帶動個指數係再去突破新高。你話喂30,000有冇機會？即係睇嚟暫時望落呢一秒鐘咧，又未係得嗰隻咯，咁所以咧，大家都會可能而家望落去，環球金融市場會見到，即係美股已經三大指數都係喺高位嗰度近嘅喎，咁點解我哋嘅港股都係仲係咁弱咧？始終都冇辦法嘅。第一就係話，講緊香港即係嗰58隻恆指成分股，亦都唔係話隻隻都受惠於而家呢刻嗰個市場氣氛啦。咁再加埋咧，仲係講緊嗰個貨幣政策，大家都仍然要關注住嘅，就係話。冇嘢喎，講緊美國好似講到呢一個通脹來臨咧，都唔使擔心咁。咁其實咧，都真係睇下佢哋諗邊樣同點樣講嘅啫。啲聯儲局嘅官員嗰啲所謂點陣圖咧，嗰18個即係話有投票權嘅官員咧，其實佢哋未來嘅言論啦，以至到甚至乎鮑威爾當然啦，都已經日前都講過啦嚇，喺聽證會啊咁。咁啊，對於個通脹預期點咧？咁啊，以至到貨幣政策會唔會轉向咧？呢啲都會影響咧，即係後市以至到未來市場嘅氣氛嘅。咁啊，不過而家呢一秒鐘咧，就叫做一切比較係負面同悲觀嘅情緒叫做消化咗，咁而家就會係有機會好翻少少啦。 明白啦。咁啊，同阿Dicky傾咗咁多次偈咧，有一樣嘢咧都學到嘢，即係譬如話關於抽新股啊。新股你唔好淨係睇個氣氛或者話成個市場係點樣，都要好多嘢要留意噶嘛。最緊要睇下究竟啲業績係點樣啊？咁但係咧，而家又嚟啦，即係仲有幾隻同時間抽添啊！咁呢三隻咧，譬如話小鵬汽車啊，或者綠色生活服務等等咧，咁呢一轉點樣睇咧 ，Dicky？ 好，講到抽新股咧，我唔敢話我好有心得啊，不過起碼喺晨光呢個時間同大家講嘅，最多我唔叫你抽新嗰啲咧，唔會要你輸錢，最多你自己抽唔到，咁我都可以夠膽講呢一句嘅。 都係喎， 點解咁叻啊？因為我好少叫你抽，呢個就係關鍵啦。咁即係話，我唔係成日叫你抽，咁咪嗰個失誤率咪會低啲咯。嗱，不過咧。其實抽新股咧，我諗有個幾客觀嘅睇法嘅，亦都係好我真係真心講係覺得，即係只要你做到咧，你輸錢嘅機會會低，就係唔好咧一隻抽一隻，即係正所謂新股唔使隻隻都抽嘅啊！真係要揀嚟抽咧，首先都有幾個大前提，第一佢係咪真係好獨特啊？ 到真係唯一一隻或者第一隻啊，如果係好加分嘅。第二樣嘢就係咪好萬人空巷先，即係可能係招股第二日已經講緊嘩高唱入雲幾百倍超額認購，咁講真啦，你抽最多抽唔到啫，起碼唔驚佢即係會大幅潛水嗰隻啊。咁但係呢即係滿足曬嗰幾個要求之後，優陣時都仲要講少少雲氣嘅。咁意思呢乜嘢一定抽啊，之前嗰啲 iPod 叫大家一定要抽囉。咁我都講話30,000元，咁真係中30,000元啦，咁都冇所言非虛啊，冇呃大家，都呢個睇法都叫做正確嘅。咁亦都再講埋時代天線啦，咁可能你話抽到就好啦，咁但係有陣時咁都唔緊要啦，咁起碼唔會令你輸錢先。咁但係嚟緊啲新股有冇邊隻即係喺我眼中係必抽嘅 呢？呢度幾隻點呢？係囉。 係啦，咁呢個就係中哥問緊我問題啦。咁我就只可以好老實講呢，必抽嘅呢我就覺得冇啦。你話稱先少少呢係歸創通橋呢，即係呢一個即係一啲醫療設備呢，咁可能係。但係呢都係嗰句記住，新股上市初期以照招股時呢就同個基本因素冇乜關係，純粹講市場氣氛，講認購反應，同埋講個概念嘅啫。即係再好深入講落去，其實佢仍然虧損嘅呢間公司。第二就係佢真係仲係以暫時只得兩隻產品係真係賣得出街，而家都仲係一個開始即係發展嘅階段。咁當然係啦，冇錯。咁所以呢就當然就有幾隻又已經係截咗止，有三隻係進行緊，仲有一啲係嚟緊咁啊，其實就都好多下嘅，所以呢唔使心急嘅，即係可以睇定啲先出擊，先至穿一聲用嗰把劍都得嘅， 望一望先啦咁樣。 好啊，咁啊新股啊睇一睇先啦，咁啊 Dicky， 但係呢望下嗰啲當炒嘅板塊，我見呢個手機設備股呢好似幾好喎，唔知係咪因為呢話有傳啦新一代嘅 iPhone 呢就會推出啦，咁啊令到呢個手機設備股近日表現都唔錯，咁啊見到呢個龍頭信宇呢尋日就曾經再破頂嘅，咁而另外一啲二線股啊，譬如高位啊、優泰呢啲咧都炒高，咁啊亦都唔知關唔關事咧，就話華為咧受到美國嗰邊制裁啊，出貨量大跌啊，咁亦都即係預期其他品牌都會即係趁呢個時間咧就佔領下個市場啦，積極佈局啊等等。咁喺呢個情況底下，譬如信宇就炒高咗啦，有冇一啲其他譬如落後少少嘅，大家又可以部署下，係咪都真係會好少少咧？呢、這個板塊揀得？ 其实呢都真系嘅，当炒添。其实信宇光学当然就系即系咁多只，我都觉得系即系都仲系最首选嘅。咁不过就真系有少少感觉上个股价都系高处不胜寒啦。咁头先啊 Kitty 都讲咗个重点啦，就系、是、近期点解啲手机设备类嘅股份又做翻好呢？系嘅，同头先你讲嗰个美国品牌上市公司市值全球最大嘅公司呢，有机会出新产品呢系有个好直接关系。但通常真系唔会等到出新机先至炒嘅，就系、是、通常等佢出新机之前，大概半年之前已经炒定先，因为所有啲供应链啊，所有啲零部件啊，都会喺而家呢个时间咧就摩拳擦掌咧，要采购嘅采购，要生产嘅生产噶啦。咁你话系咪真系可以继续做好咧？头先 Kitty 都讲啦，喂，都有好多升咗上嚟噶，咁甚至乎之前都好落后嘅。呢个瑞星咁都即系追翻好多落后，咁你话比亚迪电子啊、小米啊，当然小米就自己做埋品牌添啦，连优泰啊都做翻好。咁我觉得咁即系嗱，呢一个板块咧，如果你话有能力的话咧，就真系咁样啦，就不如就掟下飞镖咁啦。嗱，通常起码都有三支啊，系啦，咁咧就揀三隻即係我諗咁樣穩穩陣少少嘅，同埋就相對地都係平均啲咁樣去投資啦，就唔好話即係淨係買一隻咁，可能你咁啱買中嗰隻，你好運就好彩啦，唔好運嘅可能就買中嗰隻就唔喐。不過頭先提嘅嗰啲名咧，我諗呢段時間起碼都會成為其中一個投資市場主題，係啊，都真係好高噶啦，有個別度。咁但係咧，亦都講遠少少咧，即係講到智能手機嘅設備嘅生產商啊、零部件嘅供應商啊。咁其實有啲佢哋都唔係淨係用緊智能手機，譬如話我舉個簡單例，唔特別講名啦嚇，唔係想幫賣廣告嘛。譬如話你話講鏡頭啊，點解鏡頭咁受歡迎咧？即係嗰啲生產商唔做鏡頭嗰啲都係做鏡頭。簡單講啦，以前咧一部機後面得一個，而家一部機後面有三 個。三個 影相嗰時都問，其實望邊粒㗎？ 前面有一个、哦、起码都四五六七个。咁、嗯、好啦，唔止係手机，咁仲有车呢。咁车以往啊，淨係车尾波即係都係通知下大家喷车喷得小心啲。咁、嗯、但而家唔係㗎 ,360 度全方位啊，咁仲有、嗯、即係有智能嘅驾驶啊，咁所以呢就即係越用越多。咁所以咧就即係亦都係令到即係市場係會有個比較趨之若鶩睇法，咁但係反映咗未？咁當然反映緊啦嚇。 嗯，咁啊睇嚟都可以部署一下啦。咁啊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多謝曬三位。 唔該曬， 唔該 Dicky， 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 我好想出去玩啊！ 點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混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 点啊？ 有乜嘢优惠？ 今日嘅優惠咧，未必啱鐘哥同埋 Kitty， 不過咧應該啱小白嘅，或者一眾嘅家長朋友。 聽下先， 點解咧？話説咧，呢個全球最大嘅英文書展咧，咁啊第一日就喺香港嗰度舉行啦，咁啊網上舉行嘅咁樣。咁啊咩叫英文書展咧？就係咧大家睇 D 字頭嗰個主題樂園咧，嗰啲卡通書咧，咁佢就全部都賣。咁啊低至幾多折咧？不如講。唔好講折啦，低至幾多蚊一半啦、 嗯？ 哇，四蚊一半咯， 港紙啊， 四蚊啊，四蚊港紙喎，係 D 字頭嗰個主題樂園喎。 因為而家嗰啲圖書咧，佢實在釘裝啊，或者設計得太精美咧，真係可以去到成百蚊一半。係 咯，唔係呢個網上版嚟嘅啫嘛，係嘛？ 唔係啊，真係一本書嚟㗎，真版嚟㗎。喂，我都想買翻本睇下。 有時候好唏噓啊，聽到啲書咧個價錢咁低啊，即係有少少唏噓。當然啦，你話如果價錢平啲，你可以多啲朋友受惠，係一件好事嚟嘅。但係調翻轉頭，即係我都講咗好多次，書展啊，通常咧臨結束嘅時候，咪話十蚊袋，十蚊袋啊嘛，十蚊攞一袋啊嘛，好多人買㗎，係 啊， 但係買翻去冇人睇， 係啊， 即係呢個係好唏噓。本書賣到咁平啦，諗住希望多啲人睇啦，但係攞翻去可能係我哋攝下台。底啊，或者我哋做啲其他嘢，即系如果而家去到四蚊本，即系当其睇一件好事，但系希望买咗真系睇。 佢入边有啲公用性嘅，可能家长就会知道啦。嗱、譬如咧有一个反转老朋友嘅填色册啦，咁、都系四蚊计。嗱、呢一本咧就超越咗阅读嗰个维度啦，因为你可以填色啊，俾啲小朋友画啦。我细个好中意呢啲填色书， 我都好中意噶。 我有好多唔同嘅画嘢工具，包括有 side pen 啦、蜡笔啦，同埋木颜色啦。 木颜色 笔啦、嗯，你讲开诶填色呢一样嘢咧，即系阿小白可能都知啊。日本咧有一个系列就出到好靓嘅 曼陀罗嗰啲噶嘛， 就系俾你填色噶，即系里边可能净系得啲线条嘅啫，等你慢慢去填，系出咗好多好精美嘅。 系啊， 点解咧？佢话原来俾你填色嘅过程里边，真系又系。一种治愈嘅过程 啦， 好疗愈嘅，又系治愈系的产品。 其实我而家有阵时候都攞仔仔嗰本 画啊，个麦昆色咯，麦昆唔使红色嘅阿仔，帮你画只马上前边啦。嗱，下次就变咗拉你嚟噶啦，麦昆 咪咯，即系一种治愈。有阵时游下游下，发觉个人都真系几 relax。 系啊，嗱，搞到我都想买翻本四蚊本，系咪先？即系我都想猜猜画画 先好 啊，可能买一。翻去都系垫垫脚底啊嘛，咩垫台脚底咁样。但系我都有阵时填下颜色，我都觉得几好。另外咧就Frozen 嘅图书咧又破底价，俾你估下几多钱啊 ？Frozen 话晒咁 hit， 应该都唔会四蚊啩？ 十蚊啦， 八蚊八蚊。诶，你哋都错啦，系六蚊， 系 搞错啦。 咁好红噶嗰阵时， 唔系咯？嗱，你哋千祈唔好觉得系个品牌运， 系咪因为夏天啊？形容你啊已经。 我再讲啦，其实都唔系关个品牌陨落，或者唔再鍾意公主啊等等 Elsa 啊，嗰个咩娜啊，另一个 Anna 系唔系读 Anna 唔知啲僆仔僆妹点样读北欧风噶嘛，话唔知点样啲拗字，跟住咧就话呢个品其实咧都系因为佢太平啊，佢点平法咧系95% off 啊，即系好多嘅书本。 真係好優惠嘅。 係啊，費事大家講咗出嚟又覺得唔優惠啦。依家幾蚊雞你都覺 得，你而家即係話我講嗰啲啫。 唔係、啊，如果你收音機旁邊聽眾或者我啲拍檔， 沙社， 唔係我啲拍檔面到一個地步，幾蚊都唔優惠，咁冇嘢好講啦，送俾你啦，送俾你都冇用啦，因為當嗰樣嘢送俾你，你都唔會去睇啊、嗯。免費嘅通常都係最貴嘅，我常常都強調啦。咁啊，有個連結就自己上網揾下呢個國際嘅書展咁樣，唔知買滿500蚊咧，仲用翻啲優惠碼又再平翻啲咁樣。不過 嗰啲書幾蚊幾蚊，我要買滿500蚊。 係啊，可能都好多。不過嗰啲係 買一袋咯， 係啊，薄依依 好多袋喎、 啊，薄依書嚟。買得多唔多咧，小白呢啲嘅圖畫書 買俾小朋友啊？ 買啊，買得多啊，有段時間係買好多添，不過買完一次之後就冇再買啦。 點解啊？ 因为佢都睇唔晒，同埋佢不断睇完之后，你发觉原来小朋友咧，佢中意再翻睇嘅， 睇翻同一本啊嘛， 睇翻同一本啊，睇嚟睇去都系睇嗰本，抡到个故事熟晒，佢就变咗佢话翻俾你听个故仔讲咩，咁、哦、嗰本书系真系抵啦， 咁啊抵睇啦， 咁睇好专家，好专门净系嗰一本， 好专家，连埋啲公仔入边咧表达啲咩，佢都佢话翻俾我听噶，唔系噶，个小朋友掉个波出去咧，其实你睇下佢笑紧噶，佢系开心掉个波，佢唔系好嬲掉个波咁样， 哇， 睇得好专， 咁你有冇带佢睇医生啊？ 我冇， 睇到咁。專門咯， 我帶佢睇佢媽媽，睇佢阿媽得啦， 睇佢有冇加入啲插畫入去咯，係啊，加入啲壞人角色，但係嗰個壞人角色喺邊度嚟㗎？冇啊，原著冇啊，我自己畫㗎咁樣咯。 不過我見咧，其實身邊有好多幸福嘅小朋友啦，即係家長好捨得使錢買啲書俾佢咧。有時候佢大咗咧，就擺咗喺屋企，咁但係都可以捐去好多嗰啲慈善機構啊，或者一啲學校等等咧，等其他小朋友可以繼續睇，因為好多都係仲新速速噶。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六月二十五日是一年的第176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89日。2009年六月二十五号，正为复出演唱会做准备，被称为流行乐之王的美国流行音乐歌手米高·杰逊，因药物中毒导致心脏骤停，并因抢救无效与世长辞。米高杰逊是流行音乐历史上获奖最多的艺人，包括多项健力士世界纪录、13个格林美奖以及格林美传奇奖和格林美终身成就奖。离世当日大约 15% 推特条文提到米高杰逊，网络流量至少比正常水平提高20多个百分点，一小时内超过100万人到访维基百科，甚至令某些伺服器瘫痪。6月25号出生的朋友拥有实现梦想的能力，充分了解周遭环境和身处的时代，具有精准的敏锐度，能够掌握眼前机会，容易受别人影响。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会不会帮你捉紧潮流的方向？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会留意离世巨星留给我们的作品，还是只是留意关于他们的花边新闻？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警方表示，前日以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在将军澳区拘捕的55岁男子已经获准保释候查，他需要在下个月下旬向警方报道。昨日出版的最后一份《苹果日报》报道，该报主笔杨清奇因为涉及国安罪行被捕。报道又指杨清奇多年前入职苹果日报，成为中国组记者，之后专注评论文章，成为苹果主笔，笔名为李平，负责社论文章。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北部一座12层高的住宅大厦局部倒塌，最少一人死亡，估计仍然有近100人下落不明。涉事大厦设有130多个单位，大约80个有人使用。 大厦其中一则当地星期四凌晨突然倒塌，大批救援人员到场搜救。部分外国领事馆报告一些拉丁美洲的移民失踪。巴拉圭官员说，目前未能联络到巴拉圭第一夫人的姐姐和她的家人。当局表示，大厦建于1981年，正进行屋顶维修，旁边亦都正在兴建另一座的建筑物。目前不清楚大厦倒塌的原因。州长德桑蒂斯到场视察，总统拜登说联邦政府准备好提供协助。美国官员说，总统拜登政府正尝试将一些与美军合作过的阿富汗人安置到其他国家，又说不保证他们能够获得美国签证。报道说，安置行动是为了保护有关人士在美军撤出阿富汗之后免受当地塔利班报复。美国政府官员已经开始知会国会，应该很快会将一些阿富汗人安置到第三国，他们将在有关国家等待美国签证的申请结果。美军上个月初开始从阿富汗撤走，最迟到今年9月11日完成撤出行动。自美国宣布决定之后，据报超过18000名阿富汗人寻求以特别签证方式移居美国，若果一并计算他们的家属，人数为53000人。美国电动车生产商德拉斯 Tesla 据报计划向其他汽车制造商开放充电网络。报道说，德斯拉一直是和挪威地方政府的监管部门联系，争取获得部署充电站的优惠措施，而当地政府只会对向所有汽车制造商开放的充电站提供优惠措施。目前未知 Tesla 的计划是否只适用于挪威，但 Tesla 近期亦都在德国进行类似的谈判。报道又说，对 Tesla 来说，在欧洲开放充电网络更加容易，因为欧洲充电网络界面亦都采用 Tesla 使用的连接器。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9,077点，升20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63，日元110.95，瑞士法郎0.918，加元1.232，人民币6.474，英镑对美元1.392，欧元对美元1.193，欧元对美元0.75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43美元，卖出1,775.48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二玲首先讲交通意外。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理工湾位是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现在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近果栏。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是排到去管道中间。东区隧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香港单车馆。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就是亚街老街去旺角方向近住天光道的中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经过朋友要留意了。就是亚街老街去旺角方向近住天光道的中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的。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银影路一段是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喇沙利道是车多，龙尾在彩虹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宝达村一段是挤塞。是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一段挤塞，元朗排到龙尾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是挤塞，龙尾在木棉下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场 吐露港公路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科学院。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码头是有坏车，龙尾在柯达大厦隔。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是有坏车，龙尾排到柯达大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要长春不老，秋风一起就进步。要长春不老，大闸蟹应该净日高。 要长春不老，我哋要点做？科学啲，一齐听下科学家点讲。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话你知长生不老嘅技术研发成功指日可待。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二台话你知。 地盘经常要进行调运工作，除了可以迅速将物料搬运到指定位置，亦都有助减少工友进行体力处理操作。 要调运工作安全和顺利地进行，在正式调运之前，工友要先进行333试调程序，加强保障调运操作的安全。 大家要记住333试调程序，第一个三是所有工友要离开调运物3米， 第二个三是吊起负荷物离地300毫米， 最后的三是提醒工友要等3秒后确定负荷物够稳固，才可以开始调运工作。 调运过程当中还要使用导绳，在远离危险区域的位置协助控制调运中的负荷物，记住做好安全可以救你一命啊。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啲咩嚟噶？ 我点知啫？ 咁呢啲又系咩嚟噶？ 我点知？ 问佢啦！ 神光超新星。 早晨， 早晨 Kitty， 早晨钟哥， 今日带啲咩上嚟啊？ 今日带咗啲旧嘢咧，望落去咧，头先我问过小白同埋问过阿 O 噶，佢哋都唔清楚呢个系乜嘢嚟。 嗯， 我觉得几好啊，因为咧有时候介绍新嘢嘅时候咧，俾你哋睇到嗰件事咧， 嗯， 即系俾你估唔到，我觉得感觉开心噶。 嗯， 因为系佢嗰个设计有问题，其实即系个样令你唔知咩嚟噶。 唔系，因为真系超新星咯。真系成件事系新嘢咯，介绍新嘢俾 你 自己以为嘅啫，你知唔知啲人背后点样讲啊？ 我知，唔系咁今日呢， 一系深水埗，一系淘佬咁样啊？ 唔系，但系因为平啊嘛，最紧要贴合大家，哦，大家觉得哦价钱又觉得平，咁所以买落去又唔会觉得肉赤，咁我就希望介绍多啲呢啲咁嘅嘢出嚟嘅。 系， 咁今日介绍呢嚿咧。真系平嘅，50多蚊左右。 吓系啊，喂，望落去个样又唔似平嘢， 好似好抵咁样，50几蚊港纸啊嘛。 俾姐姐望下， 咁呢嚿嘢咧， 我叫佢 系俾阿姨睇下， 你自己讲啊，俾姐姐睇。 唔系，俾同辈。 好啦，咁咪形容一下咩嚟嘅先？ 我攞上手又真系值50几蚊嘅啫。离远睇咧，因为佢嗰个表面几光滑嘅，咁啊好似一部机咁样样 纯白色。 系啦，纯白色嘅，咁啊细细部，类似以前打机嗰啲 size 啦，嗰部主机咁嘅 size 啦，嗰啲游戏机嗰啲主机啦，咁但系攞上手其实佢系都几轻嘅，唔系一嚿好实嘅胶咯，因为远睇佢白色咁样咧。 就幾有嗰啲時代感啊！我反而覺得個設計咁啊， 但真係好， 佢有得變形㗎， 好平價貨下喎。 係咪啊？攞上手係差啲嘅，係啦。咁不過咧，佢我形容下啦，佢嘅形狀咧有少少似一部坦克車咁樣嘅，即係嗰個流線型咧有少少似一個坦克車。咁我諗 好有幻想嚟嘅呢度 係。係咪係咪？係啦，咁啊見到咧，佢話可以變形咧，其實佢嗱你當坦克車兩邊咪有嗰兩條嗰啲碌碌啊，係啊，咁其實咧可以向上咧， 叫做履帶， 履帶 碌碌碌嘅， 系啊，嗰兩條履帶可以好似向上扯，即系向上調校咁樣，就可以咧兩邊有兩條九十度嘅柱咧，就 棟 高咗啦。 頭先我覺得 Kitty 講得好，因為我諗緊點樣介紹呢嚿嘢嘅時候咧，我就諗到個變形之後，啊，佢望落去咧似一隻狗仔嘅頭咧豎起咗隻耳仔咁嘅樣啊， 你知你嘅形容能力幾低微啊？成哥， 唔系，但咁样望落去真系好似， 都似嘅，好似 Snoopy， 即系嗰对长耳朵向上， 向上咁样，然后佢可以接埋嘅。 系咁啊，喺呢个机器上面有好多窿窿嘅，好似 好多啊， 好多 疏窿，好似俾人攞啲钉咧揼咗好多个窿喺度。 离远睇有啲似喇叭嗰啲窿窿，但系攞上手咧， 又 唔觉得有咁实在，因为佢真系一嚿好轻嘅胶嚟。 咁佢最紧要中间咧， 有 个按钮。 个按钮 旋转 就系拧嘅，好似焗炉嗰啲拧嘅一度嗰啲咧。 一个旋转按钮就有温度， 但系佢就写住四十二度嘅，系啦。 其实佢系个计时制嚟嘅。 哦， 系啦。咁正式介绍呢嚿嘢系咩嚟啦？其实系对大家咧最近嘅天气咧都好有帮助嘅，特别系钟哥咧，因为啱啱听完其他同事讲就系话。是原来你最近都是需要这部机的帮助的。 你拿得来太迟了，我都是连续两日呢横风横雨的时候我就在街跟住都不用一分钟是由一只鞋湿到去只袜湿到淋我只。 那这部机。 只脚趾有没有潮了跟住。 我唔知啊，因为 应该都 有一路噏住啊嘛， 一路噏住一除完对袜嘅时候，要白晒啦，接晒， 咁呢部机真系拎得太迟啦。咁正式介绍啦，我慢慢读啊，因为费事我啲懒音比较劲啊。佢一个， 你终于知啦， 我一直都知嘅，张哥，我好努力咁样改善紧噶。咁呢部 我 等 你， 慢慢嚟， 慢慢嚟。 唔系，我谂住迟啲开个新环节啊。 系， 你教翻我哋讲懒音啊。 教现今最多讲嗰啲系咪？咁今日呢介我讲咗啲今日介绍嘅嘢先，佢系一个烘鞋器。 烘鞋器， 烘鞋器系啦。咁呢嚿烘鞋器啊，头先我哋讲过咧，就有好多嘅窿窿噶嘛。其实嗰啲窿窿咧。就是一啲係會釋放啲熱氣出嚟嘅。 哦，咁即係而家樹高咗嗰兩隻叫做耳仔，或者嗰兩條柱啊，短短的咧，其實啱啱好就等於一隻鞋咁上下嘅大細嘅。 係嘅， 就塞入個鞋籠嗰度。係 啦，如果咁樣睇，應該係將隻鞋攝落去， 打洞咯， 打洞攝落去。然之後嗰啲窿窿咧 就出啲熱 氣，就咁樣烘翻乾隻鞋。 係，因為其實我哋未有。 你有冇用過㗎？我頭先係摸兩條柱喎。 唔係未，唔係用好多嘅，放心。 有啊， 有清潔過嘅，放心。係 喎。 有冇消毒咗先？ 有消毒嘅。 正聲。 有，放心呢樣嘢真係。嗱，咁因為我哋平時咧，即係以前。 Kitty 仲喺度，係咁摸。 係啦。我都摸，放心好乾淨 嘅。 冇我有消毒过，又抹干净咗先嘅， 干净啊， 干净系咁，因为平时我哋以前，好似我细个咁样啦，翻到学校咧，落大雨湿晒对鞋，唯一嘅可以做啲咩就系攞个风筒出嚟，然后就吹住佢。咁但系有时候风筒咧就因为个风力太劲啊，塞咗个风筒入只鞋度嘅时候咧，有时候因为风压太劲，佢会反洗咧，令到个风筒坏啊。中哥有冇试过呢啲嘢？ 冇喎、啊。 真系未试过， 你可能撞邪喎， 唔系 咁样反噬嘅啫， 反噬好劲啊！ 系因为大家要 反噬，风筒同只鞋咯， 唔系因为啲风会吹翻嚟噶。嗱，大家如果有呢个科学嘅精神，但系千祈唔好小朋友冇实验，就系攞个风筒塞只鞋落去吹，因为嘅话系有机会令到个风筒短路嘅。系咁，而呢一嚿嘢咧，佢有个好处咧，就系因为佢嗰、那个佢中间嗰条柱唔系好大条，咁然后佢侧边有太多嘅窿窿咧，所以你塞只鞋入去嘅时候，其实佢有一个好好嘅通风环境嘅。咁所以就会嗱， 你真系觉得系？ 我试过嘛，系、咁我 你有冇问过只鞋啊？你觉得环境好唔好啊？ 我自己褪佢 OK 嘅，因为嗱、我介绍佢点样用先啦。其实我哋见到佢个扭扭掣上面咧得个字嘅啫，佢唔系一个数码显示屏嚟嘅。佢就寫住42度嘅啫，即係意思就係佢嗰部機最高嘅温度就去到42度啦。 可以低啲， 唔可以低啲。 即係 default 咗係42度。 default 咗 只係得42度選擇啦。 咁我哋插咗之後啦，插咗電線之後啦，我哋就扭嗰個時間掣。 哦，嗰個係時間掣，咁要放幾耐？ 係。咁我哋攝咗對鞋落去之後咧，佢就會開始慢慢。自己會著機，然後就會令到對鞋咧就慢慢好似風筒咁樣吹住佢。但係呢部機咧有多個特點嘅，但係我就唔清楚，因為我唔係嗰邊嘅專業人士啦。佢聲稱就唯有個紫外線嘅殺菌同埋消毒嘅。咁著咗機之後，一陣間可以俾 Kitty 你睇啦。佢就兩邊嘅豎起耳仔嗰個位置咧，佢就會發紫色嘅光出嚟嘅。係、 哦、 咁可唔可以消毒我就唔清楚啦。咁但係佢最大嘅功效呢就係可以令到你濕嘅鞋呢你只要插住佢。即係譬如話可能有時候各位同事即係返工嘅時候落大雨喎返到嚟喎你又坐住 office 度喎唔知點算喎。咁你就插住佢然後擺對鞋落去一路做嘢。咁可能做到差唔多食飯時間喔拎、哦、出嚟已經乾曬。 即係幾耐呀要其實。 我自己試過啊我預計大概係半個鐘至個零鐘左右。其实 系快定系耐啊？你呢个反应系？ 我觉得耐啊，因为我见佢成部机咁样，我 以 为都 十分钟啊嘛。 系啊，即系可能三四个字点都干啦啩。 唔系，因为佢五十几蚊啫。但系因为我哋 咁你 唔系 讲价就放啦你咁。 唔系，因为我哋平时都会见到有啲日本嘅牌子有出产一啲嘅汗鞋器啦。但系嗰啲讲紧就系声称就可能话半个钟之内就可以搞得掂嘅。但系嗰啲要成八百几九百蚊，我有睇过，好贵啊！即系呢件事嚟讲，但系呢嚿嘢就系五廿零蚊，又可以有嗰个功效，只不过时间长少少。特别系就系适合一啲翻工嘅人士，或者系你翻到屋企，然后你做嘢啦，你唔会再出门口噶啦，你就系怼只鞋落去，然后插掣，由佢喺度出。咁你要用嘅时候咧，可能过一两个钟之后咧，佢已经干晒啦。佢就有呢个咁嘅帮助，系啦，干晒啦。佢就唔係話好快，但係就好對而家最近呢啲天氣嚟講太反常，因為突然間落雨，你都唔知著咩鞋。所以如果你對鞋真係唔覺意真係濕得滯嘅時候，這個嘢可以幫到你 頂一頂咯， 係 即係又未至於去到可以好快速啊。 係， 因為如果你話我屋企唔係話有好多對鞋，可能得一對半對咁樣，即係好多家庭都係每人得一兩對鞋嘅啫嘛。如果而家咁嘅天氣濕咗一對咧，其實幾窄洗嘅。咁呢一個咧可能會有啲幫助，但係又唔好期望 佢太勁啦。 翻到嚟屋企，我仲要趕住再出去即刻乾咧，就冇可能啦。 係。所以呢部嘢好啱中哥，你可能我哋擺翻喺度咁樣咧， 咁啊唔好擺喺度啊，個個除隻鞋呢度咧好臭啊呢度， 淨係中哥專用嘅， 係咧自己用 自己用好啦， 所以佢五十幾蚊真係唔係好貴嘅時候，你就覺得啊自己用有一部都好似差唔多喎、 嗯， 即係你五十幾蚊，其實你買其他嘢都可能買咗嘅時候，你買呢部可能係真係對你落雨濕鞋嘅時候好。帮到你， 不过都系奉劝一句，即系关于咧，凡出系发出热力而又用电嘅产品咧、大家都同埋更加系佢用会经常接触到一啲湿嘅嘢啊嘛，因为佢要烘干翻啲鞋啊， 系、咁佢本身使唔使烘干？即系烘干完个鞋之后，使唔使再开？系啦，开一阵。 你 warm up 部机好似焗炉咁咯， 咁所以大家用嘅时候咧，就要特别系留意家庭嘅环境啊，即系好容易即系以防有意外发生。 中国人极其讲究一家一姓的延续，其实通通都是建基于对同姓氏族的坚持的。冰岛人改名的方法就跟我们截然不同，究竟有几大分别呢？想不想知道呢？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爱是没名字的歌，留给这世上无名字的你，就算应该忘记，偏不记得忘记，要让来日你想起，曾拥有那段情怀是多犀利，用我歌中每个字亲吻着你。 为是没名字的歌，留给这世上无名字的你。就算应该忘记，偏不记得忘记。要让来日你想起，曾拥有那段情怀是多犀利。往事是全无痕迹，一段传奇，但偷偷感动你。谁在乎歌声背后曾爱过的你，仍渴望歌中每字都可抱紧你。 冰岛的姓氏系统相当独特啊，冰岛人有姓氏，咁但系唔系我哋印象之中嗰一种继承父亲或者母亲其中一方嘅姓。原来冰岛人继承嘅唔系父亲嘅姓氏，而系佢嘅名字。所以冰岛人嘅一个家庭都会有唔同嘅姓氏噶。仔仔继承咗爸爸个名，爸爸继承咗爷爷个名，而兄弟姊妹亦都会因为性别不同而有唔同嘅姓氏噶。所以唔少嚟自冰岛嘅足球员译名可能乜乜神啊、乜乜神咁样去到做结尾嘅。冰岛呢个继承父亲名字、母亲名字嘅制度系嚟自纳维亚文化传统。北欧其他国家例如挪威、丹麦同埋瑞典其实亦都有同样嘅传统㗎。咁但係仍然保有呢一种家族中不固定姓氏嘅系统嘅，而家就只係得返冰岛啫。原本继承父亲名字係冰岛最传统而且常见嘅系统嚟㗎，但係男女平等嘅思潮底下，继承妈妈嘅名呢个情况亦都越嚟越普遍㗎啦。 八点五十三分啊，室外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8%。 喂 ，Kitty 同埋咧小白一齐讲下医生眼中咧七个超级唔健康嘅坏习惯啦。 好， 有一个咧我自己都成日做啊，想戒咗佢啊，就系咧入去厕所嘅时候咧，好中意玩手机啊， 嗯， 用好耐时间嘅，所以即系有阵时 戒唔甩嘅呢啲， 系啊， 希望戒得到啦。第一 真系真心讲，真系好难戒。 系第一就唔卫生啦，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呢个系嘅。开大嘅时候喺度玩手机，同埋咧其实都几嘥时间。有研究发现咧，如果你唔攞手机入厕所开大啦，同， 嗯， 你普通开大咧，其实咧节省咗几多时间？你估下， 十几分钟， 起码超过十分钟啊， 系咯。 因为咧一个人咧，如果有外国嘅研究咧做出嚟系咁样嘅，嗱一个人咧就俾部手机佢，一个人咧就唔俾部手机佢，跟住咧唔俾部手机佢嗰人咧三四分钟就搞掂出嚟， 梗系啦，冇嘢做。 但系咧，如果依家俾部手机你咧，就一坐就会超过十五分钟啦咁样。同埋咧，其实坐喺个马桶上边太多亦都唔好噶，因为咧会有令到便秘啊、痔疮嗰啲问题都有咁嘅机会咯。 嗯， 就坐得耐会发生嘅呢啲嘢。咁啊，医生都建议最好嘅大便时间大概三至五分钟就应该要离开个马桶出翻嚟咁样咯。唔好以为坐得耐就 OK。同埋咧，关于个厕所嘅厕格管理亦都好。嗯，有效率嘅，冇效率啦。 系， 意思系咩咧？如果个个都入去十五分钟，其实五分钟做到嘢，个个都十五分钟，咁唔怪得啲厕格唔够用啦。即系无论系男厕同女厕，我估都系好紧张噶嘛，厕格呢一样嘢。 系啊， 咁所以啊，呢一样嘅坏习惯，唔知道大家改唔改得到咧？ 唔拎电话都系需要时间啦，即系。攞企嘢出嚟讲，我仔仔有阵时去厕所，佢一边做咩？佢冇电话噶，唱歌咯， 系 佢唱都系唱廿分钟先出嚟。 咁劲，好唱得喎，阿仔系啊，可以参加，可以参加歌唱比赛，入行可以吓，有潜质可能真系。 其实真系谂到只有一个环境底下系唔攞嘅，就系急到癫嘅时候，即系乜都唔记得拎就冲咗入厕所，咁你好快出翻嚟。因为你谂下细个嘅时候咧，冇手机咧，其实屋企人都好中意摆沓杂志喺个。 系啊， 里边噶嘛，咁都其实系非常之污糟嘅一件事嚟。 同埋啲霉霉地嘅感觉，嗰啲杂志一定系，因为摆厕所。 到底系咪因为香港人即系分秒必争，觉得坐喺度一定要 睇啲嘢？ 系啦，即系下面望紧嘅时候，上面都要喐下咧。外国 系咪咁嘅咧？譬如日本以至欧洲会唔会都系攞啲阅读嘅刊物入去？ 日本啊，有啲人喺个马桶嗰个位咧，因为佢哋分开噶嘛，整埋电视添啦。 系咪有埋 remote 去到转台？ 即系好唔尊重去厕所呢件事， 定还是太尊重啊？太尊重啊！想去内地啊？ 系太尊重。 但你冇集中喺你做紧嗰件事上边。 同埋你明唔明啊？ 你一心几用、啊？ 因为日本咧，我哋又要谂多一样嘢，佢啲马桶太舒服啊！特别系你冬天坐暖粒粒， 又暖又有音乐， 又有音乐，又有电视睇，你即系坐喺度，哇！你真系系喺享受嚟。 仲舒服过自己 office 嗰张凳系嘛？ 咁其实如果要用呢个思路，系咪应该要整到厕所唔好咁？干净或者咁舒适咧，咁你就快啲去完， 一定啊！ 做完你嗰件事你就走啦。 呢、 這 个亦都系嘅，譬如你去公厕咁样，即系香港啲普遍公厕都唔会太干净啦，咁、样，咁所以你就一办完事就即刻 追翻 嗰 只。 好啦，呢一样嘢就关事啊， 一分钟嘅嫌多啊，到时。 第二个比较医生都唔会好建议一啲坏习惯。嗱，呢一个咧就时有发生，特别系读书年代就系咧趴喺度瞓觉，即系趴张书台啊，或者 学生睡。 咁呢个咧系超差噶，原来点解超差呢？大家都知道啦，瞓完之后咧，你成块面咧有一边会红色啦、因为老师实会知道你趴喺度瞓觉啦、即系有痕迹噶嘛，瞓觉都有瞓觉嘅痕迹、第二咧就 系、 你趴喺度咧，只手会瞓到劲痹 啦， 我有一次真系攰到好紧要，我瞓到劲痹咧，我好痹啦，我忍住好痹，我照继续 瞓， 继续再爆多一段，再瞓多一段。你有冇试过呢啲咧？ 我成日啦， 系咩？ 我即刻转边跟住再瞓啦，因为我系一醒咗我都瞓得翻嗰啲，所以我 feel 到痹啊，跟住换手咁样。 好嘢！ 我直头趴喺度咧都会瞓到流晒口水嘅，即系我唔会因为。不过可能因为你趴喺度都瞓得着，证明你真 系 好攰。 系啊， 系 啊， 小白多唔多啊？ 梗系有啦，读书边个唔会上堂瞓觉？ 同埋而家咧，佢已经有出到一啲枕咧，系好似一个 cushion 咁，俾你摺只手入去，咁就 呢啲 office 啦， 系啊， 可以做啫。系啊，你话 office 自己位有啊， 学校攞沓书搭住佢咯， 学校 瞓好啲， 跟住攞件冷外套铺喺啲书面咯。 其实只系反映一件事啫，其实有阵时学校需要午睡时间嘅。 冷衫咧又会吉到块面好痛， 系啊，但 照瞓， 但系好过就咁揞落啲书度。 系啊，咁啊，医生话点解唔好咧？趴喺度瞓觉，唔系小休片刻或者午睡系好咩？原来咧呢个姿势咧好容易导致咧手同埋面咧一齐麻痹噶，时间一长咧可能会做到咧呢个局部嘅神经麻痹啦，而且咧有啲朋友一瞓咧，有啲就侧睡啦，即系攞块面盒就晾住只手臂，但系更加多咧就咁直不楞咁样啊，即系好似拜神。色咁样去瞓咧，咁只眼球咧就会受压啊，咁样对眼睛亦都唔好咁样咯，系、啊，因为会压住个眼球嘅一啲神经线。 以前都成日呢种叫扣头式瞓觉，都系趴喺度，但系只两额头贴住张台。 咦，我系只手摄住个额头咯。 系 啦，真系好似拜神咁。哦，原来咁样趴低对眼系， 系啊， 因为平时我哋系躺平咁瞓噶嘛。 系、我就用手臂多啲嘅平时，即系如果俾我依家。再伏喺度， 其實咩姿勢都有啊，但係因為如果你瞓得耐咧，你即係點樣都要換噶嘛。 係啊，係嘅，係嘅， 即係要留意一下咁樣。所以專家都建議咧，唔係唔俾大家瞓，特別都明白。哇！依家你又要疲於奔命睇歐洲國家杯，又美洲國家杯，又 NBA， 遲啲又睇奧運，好多好多嘢睇咁樣。咁難免即係你話喂 lunch hour 或者 tea time 嘅時候，恰15分鐘，恰半個鐘得唔得？得冇話唔俾你恰，但係就唔好單就咁用隻手晾住自己個頭嚟瞓咯。咁因為極度唔健康，所以咧，好似 Kitty 話齋，即係如果你有錢啲，你咪買嗰啲軟枕咯。如果你話喂冇乜，咁至少都攞件衫墊住，係啦，即係等自己咧可以好過一啲，同埋咧即係令到自己身心靈都會即係 舒 服啲 咯。不過小心嗰啲扭嘅位喎，如果攞件衫， 或者你 又揞到， 有粒扭喺個塊面嗰度黐咗喺度。 段车多，龙尾就太古城亚皆老街去旺角方向，近住天光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士他领道噶。亚皆老街去旺角方向，近住天光道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士他领道。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咁红隧嘅香港去九龙咯，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中间。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就喺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去香港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车多，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彩虹道。在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津桥一段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进景园。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今个星期我哋请到香港广东青年总会发起人霍启山。 通过参与呢个第一届嘅电竞足球世界杯咧，其实香港我哋世界而家系排名第36嘅。我嘅睇法就系、如果要啲选手去投入，你一定有出路俾佢哋，同埋俾到一个稳定嘅平台同埋机会佢哋去锻炼。 逢星期六九点至十点，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九点零七分，阿欧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经济数据理想，加上白宫披露两党支持嘅基建方案建议啊，利好市场气氛啊。美股三大指数齐齐上升，道指升322点，标普五百指数升24点，系6月14日以来咧再创收市嘅新高啊。纳指都有得升啊，连续升咗三个交易日啦，升几多咧？升97点。大型科技股咧个别发展啊，微软咧市值啊突破咗2万亿美元收市啊，吓报咧266.69美元啊，升咗0.53% 啊。Netflix 同埋 Facebook 咧都分别有一升吓，要赖低一只，赖低边只？赖低只亚马逊，亚马逊就要跌翻落去。睇嚟今日咧，港股科技股都有啲运行咁啊，唔知道有冇机会呢一类咧新经济嘅股份咧都带领港股杀出重围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星期五朝早嘅大壮开咪，电话旁边林慧梗系接通咗大壮咪喺度啦。早晨，大壮咪。 早晨 ，Barbie。 今个礼拜好多嘢同我哋讲、 其中一样咧，啲港人留意到就啲咁比较畅销啲嘅报纸咧、叫做畅销啲啦。一份系生果，一份系方向嘅。咁呢个礼拜就话呢个生果报咧结束啦，咁样样，剩翻得睇方向啫喎。 系。 咁啊，睇方向做人啦，咁咁啊，讲开咧，就系之前咧，就系警方咧有冻结咗呢个生果报嗰啲财产嘅。 咁啊，睇翻咧，啲報道咧就話啊，佢哋想申請咧，就喺裏邊攞翻啲錢出嚟咧，就出糧啊，找數就話費事咧，就犯咗啲勞工法例咁嘅樣。 嗯 哼。咁所以有啲人就問啊，咦，俾人哋封咗個財產係可唔可以攞出嚟嘅咧？咁嘅樣。 應該唔得㗎嘛。 嗱，咁咧就亦都有啲高人咧接受訪問有嘢講啦嚇。咁我都加翻句啦，咁樣。咁啊，睇下凍結或者係封存嘅錢係攞嚟做乜啦。咁、譬如假如呢即係嗰啲錢原来係譬如有100蚊咁嗰个指控呢就话佢係拆装嚟嘅。咁偷咗100蚊咁警方呢就起回呢啲咁嘅赃物。咁嗰、那个被告啊佢话喂想攞返啲出嚟去打官司各样。咁梗係唔得啦喺嗰个情况就。咁、但有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有时候呢譬如啲洗黑钱案件呢咁控方会申请一个 restraint order, 啲即俗称係冻结令啦冻结咗啲财产。嗱嗰、那个情况有啲唔同㗎喎、用洗黑钱嚟做例子啦咁可能嗰个人呢被指控呢係某年某月某日开始洗咗两三年咁啦、三年咁样就告佢。咁但係呢封嘅财产呢可能係嗰个日子之前呢佢已经係取得拥有嘅财产、甚至冇係承继返嚟嘅。咁啲人就问喂嗰啲钱嗰啲财产佢得到嘅时候佢都未开始犯法点解被人哋封咗呢咁嗰啲咧就有第二個因由嘅嚇，嗰啲係暫時咧就凍結咗佢，因為洗黑錢罪如果入得嘅話咧，法庭係有權咧係充公嗰啲財產啊嘛，咁一日未計數咧，亦都未知佢係咪罪成咧，就冇得數住噶。咁但係咧就驚佢話到時告得嚟定得罪啊，咁到時啲財產賣曬走曬，咁點算咧？咁有少少似啲民事嗰啲咧，所謂你平時聽到啲咩禁制令 injunction 咧、有一隻叫做唔知有冇讀錯字咧 ，marriage injunction 咧就係、封定先啊。一早先下手为强 preempt action 呢就封咗先。咁若然将来真係罪成啦计数呢就莫讲话佢犯罪之时犯罪之后、犯罪之前嘅财产全部呢都捞埋一齐呢计下条数下睇下够唔够找啦。咁如果係暂时冻结嗰隻呢咁问题就嚟啦、如果你封晒佢咁佢真係周身冇蚊嘅话喂食饭交租。 基本开支都冇喎、 咁咧係可以申請嘅，即係日常生活開支啊，甚至醫療嗰啲都可以啦。咁亦都咧要籌錢打官司咧，因為佢成個銀包都喺曬嗰度咧。咁法庭都可以咧聽佢申請。咁好多時就律政署梗係反對啦，控方嗰邊就嚇。咁即使反對唔成功，佢可以攞幾多咧，就大家都要講下數嘅。咁所以就唔係完全攞得，視乎咧係乜嘢情況啦。 明白啦。 不过啊，讲完生果咧，就梗系重要啲讲翻个法庭啦。哇，大件事喎、真系斩人喎、喺呢个西九龙法院。 吓、斩人系咪即系嗰啲嘢大状收得贵，锯到一颈血嗰啲啊？ 话乜讲啲咁嘢啊？而家好多好相宜、好 cheap 嘅啫， 系咩？ 咁咧，我哋睇翻个新闻就原来话小额钱债案咧，嗱嗰度咧就唔准有律师代表嘅，因为即系方便啲市民去直接去处理嗰啲咁嘅纠纷嘅。 系。 咁有人咧，据讲咧就不服个判决，咁竟然咧持有兵器利器，攞刀出嚟咧就斩伤咗咧系对方嗰啲新杀人。 我成日以为咧，应该入去呢啲嘅地方嘅时候咧，应该会起码基本有保安理由地搜下身啩。 哇，喺嗱搜身咧就今时今日，即使咧高等法院嗰处咧，即系嗰个守卫森严啦，而家。自从上一次陈官直前有啲有个伯伯咧系真系拿刀来之后咧就紧密咗好多，咁但系其他法院咧就未有咁多咧系兵马喺处嘅，咁自从今次我相信咧保安公司又即系又多咗啲生意啦，不过咧都未有搜身嘅吓。咁相對起啊，即係好多年前，其實咧，如果係英倫啊，因為佢哋嗰邊真係有愛爾蘭共和軍啲咁嘢噶嘛，咁嗰度咧就如果你去入嗰啲什麼法庭去觀賞咧嚇，咩中央刑事法庭啊、歐比利嗰啲咧，咁咧有警察咧係檢查你啲 攜帶行李啊咁嘅樣啊，手身都冇嘅，咁啊，除非可能佢揀咧嚇，即係選擇性嚇，睇下有邊個好似 IRA 咁嘅樣咧，就特別啊處理啦嚇。不過咧就法庭嚟計咧，佢英倫嗰邊咧就好早已經有曬啲睇落都係。防彈嘅啦嚇，即係 bulletproof 啦，真係嘅膠板咧，即係唔係疫情關係喎嚇。我哋而家有啲揈揈下嘅膠板喺樹嘅透明膠板，不過就唔係擋子彈嘅， 係攞嚟隔飛沫嘅啫， 擋下啲呼吸嘅啫。咁啊，究竟要用咩方法先至可以比較確保啲嗰個安全咧？就睇下司法部啲高人點樣擺啊，嗰陣係啦。讲到司法部呢，有一宗消息就咁讲嘅，咁就话呢，係前嘅首席大法官马道立嘅贤妻呢，袁嘉宁大法官呢，咁早前就获得推荐呢，就可以去终审法院呢，就做嗰啲叫非常任法官啦，啲咩 NDJ 嗰啲咁样。咁但係又有一啲人士呢，提出一啲意见话咁样，跟住落呢，嗰个报道啊，啲消息就话呢，跟住啊，袁大法官就话：，唔使搞啦，吓佢就谢绝呢个推荐咁嘅样。 系 嗱，咁啊，睇到咁嘅事情啊，孰真孰假就唔知啦，啲伪闻啊。不过因为任命大法官咧，其实好似而家啲报道讲，司法部都好多空缺噶嘛。呢份工真系唔易做噶嘛。 系啊， 好多年前都讲过啦，有边份工？无论咩 EAO 啊 EO 嗰啲，咁啊自己大部分时间可能喺办公室里边噶嘛，有边份工系九五时间坐正出嚟，成为众人焦点，讲句嘢吓、一个表情动作都俾人睇住，而且讲完嗰啲判词俾人验乜咁验，抽证啊嘛，就唔系无上权威，个讲到咁好听噶嘛， 系。 咁啲薪酬咧，比佢哋私人執業咧又有個距離。咁所以如果你係要啲有高質素、高技術嘅人，咁以前啊，鄧總工程師都話咧，係即係黑貓白貓嚇、捉到老鼠就好貓咁嘅功能啊，即係 functional approach 嘅話，就唔好做啲猜度咧。就搞到人哋唔肯嚟做官啦、 买少见少噶啦 ，fit 马。 咁我哋梗系唔希望系咁啦，咁所以就希望就唔好猜度咁多吓，咁啊希望咧系我哋有啲比较高水准、高水平、高技术嘅人员喺度掌管或者处理咧，系我哋好多法律上嗰啲争拗啊啲事务，咁咧就系社稷之福啦，第嗰句啦。 绝对绝对系啊！希望可以再见证下，睇下下一任嘅人选会系边个咯。 系啦，咁啊，希望向前看，样都系越嚟越好啦吓。 好啦，今朝早同大壮咪讲住咁多先，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obby。 生也没有意想，你便全退场，才渴望你别过海月洋，徒添挂念那漫长，证实原来未注定成双。谁说手机两地也照亮，凭每一天发六百张相，逼真好比见相。相隔有几多冷场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也不用做对方附属，明明情人关系已是这样成熟，何以到你说跟我分开几周便痛哭？你话各自各有梦未满足，却越去越远，明知挂念有痛，为何只屈这下步？和你的书计划了结局，还欠 写出走万人的祝福，偏偏失去最好的结局。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9:21，听过由 J 冯允谦的思念即地狱。 当你拥有一部 3D 打印机，就会好想不停地印一些你喜欢的产品出来，但是有时又会怕印完出来无位摆，又或者不知摆哪里好。而有一个 3D 模型分享平台最近就新增了一个功能，只要按一个掣，你就可以透过手机去预览 3D 打印的产品放在你家的感觉，觉得啱先再印出来，那就不用怕打印出来不啱位摆或者会浪费材料啦。大家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是星仔黄家星。 晨光 Monica， 嚟到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有阿黄太喺度，黄太早晨， 早晨小伯，早晨， 你好啊，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乜嘢点唱呢？ 我系想今日点俾我仔仔听啦，因为佢生日嘅25号，咁系啦，因为佢都辛苦啊，因为呢个月都要考试，咁啱啱正嘅生日咧都要考试，考完试亦都要留喺学校度即系听啲讲座，咁搞到好晏啦，咁系啦，咁就冇得。怎樣跟他出去行下吃飯，那就要夜少少等他回來吃飯咯。 哦，仔仔叫什麼名字啊？ 阿力行。 阿力行是吧？ 是 是是。那今天晚上準備了什麼跟他慶祝先？蛋糕啊，還是你煮一些好菜給他吃啊？ 我會出去買個蛋糕啦，那就吃完飯回去家就切蛋糕咯，那就出街吃飯的跟他。 哇，那就開心啦。那有什麼特別祝福的說話呢就跟仔仔說的呢？ 首先跟力行說，希望他祝他身體健康啦，亦都希望他這個考試期間知道他很大壓力的都，亦都他都很辛苦啦，慢慢都要讀到好東西，那要放鬆一點啦，那最重要就自己盡了努力，咁就即系唔好担心咁多啦，系啦，就算几难啊份卷都嗌佢唔好再谂啦，系啦，继续谂住其他，仲有之后嗰几科继续努力去考啦。 咁啊见到仔仔成日夜晚咧都硬更底夜读得咁辛苦，有冇心痛先？ 有啊，成日都嗌佢早啲瞓啊，佢成日都话：诶，得啦，唔好理我啦，唔好理我啦，咁样。因为真系都惊佢唔够精神咯，咁唯有煲翻啲汤俾佢饮啦，系啦，啲汤水嗰啲咯。 系啊，咁啊，再煲多啲汤水俾佢，咁啊，亦都同佢讲咧，考试嘅嘢咧，尽咗力就最紧要嘅。有阵时成绩我哋当然个个都想好成绩啦，系咪？咁不过有阵时咧，运气嘅嘢唔知道嘅。总之一样嘢就系，如果我哋已经尽咗力嘅话咧，其实考试咧系应该会点样都系会合格嘅，咁啊就唔需要太担心。 你講得啱啊！真係運，有時運氣都緊要嘅，真係係啊。 係啊，嗱，運氣 同佢講，即係唔好緊張。 有陣時候我覺得運氣就可以幫到你攞好高分嘅。當然有啲人讀書好叻啦，咁但係有陣時候如果你唔係全部讀曬嘅，你都會即係讀書個都試過啦，都會試下貼下題目噶嘛。你運氣好嘅時候咧，貼到啲題目中曬啊，或者係你背得特別清楚嗰啲咧，咁啊當然會好高分啦。但係如果你始終都係有讀書嘅，讀得好好嘅，咁不過有陣時候啊咁啱呢一段又唔係好熟。但佢又出咗嘅，咁你可能咧就有少少失手，但系咧，我覺得分數點都會保得住嘅，就唔會話好高分咯。無論係阿李勤定還是阿黃太，你都唔好太擔心啊！大家一齊開開心心面對住呢個考試，面對住呢個成績，咁啊最好 係咪？最緊要就係、是可以等佢開開心心考曬試，咁就跟住就可以過下暑假啦。雖然冇得去旅行啦，大家都咁就帶嚟香港咯，係咯， 係咯，香港都 可以放鬆下。 香港都有好多嘢玩嘅，係咪？咁你哋一家人多啲去玩啦，暑假嘅時候好唔好啊？ 今日唔该晒你，咁我想点首吴若希嘅《只想你记得》俾阿仔仔听啦。 冇问题，好啦，咁啊多谢你电话王太，好，拜拜。 小白，拜拜。 童真最大的福气，天地暗哑淘添色彩创传奇，想象再多别怕花力气，真心由你好奇，不生也记得留心去学懂欣赏你，就护你飞无需要了不起，只怕悠长生命里而你不必唉声叹气。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 ，Kason， 追踪三十一有咩好节目？早晨 ，Kason 早晨。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哦，咁啊咧日常八点半啊睇睇啦吓，咁啊科技在网咧就会讲下咧，即系 AR 技术啊吓，跟而家好烦噶嘛，睇波啊 VR 又咩左头左势，但系咧 AR 咧就系、是、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咧就叫城市景色系蜥蜴嘅蜥，咁、哦、啊透过呢一个咧。即系现场环境啊，艺术作品结合咧，就将呢、這个喂昔日嘅城市咧，显现喺大家个眼前啊，究竟系点咧？咁你可以睇下呢个日常八点半啊。咁、另外日常八点半里边咧，又会讲下食嘅、哦。呢、這个 Chef Eddie 咧就教大家整呢一个啊 ，Kitty 可以学下啦。 好啊， 就系、是、炮制冰镇海虾。 嗯， 哇，人听已经劲啊，虾冰蟹仲听得多啊，冰镇海虾。 梁浸浸。 海虾究竟系买？急冻啦，定系话系买新鲜嘅咧咁样。咁、佢配乜嘢咧？三种嘅酱汁啊。第一个咧叫塔塔酱。 嗯。 即系塔塔，我唔知咩啊。 少少沙律酱咁嘅 feel 咯。 系啊。咁又另外 啦，包嗰啲酱啦，类似系啊。 系啦，塔和塔的酱咁样。咁另外咧就系豉油汁。 嗯。 咁第三个咧讲咗等于冇讲，就系 cocktail sauce。 嗯， 系啦，即系 cocktail 就捞埋啦吓，咁样搵啲咩捞埋咧，咁啊今晚大家就可以睇睇嘅。咁啊，跟住另外一样嘢咧，啊，咁啊 ，Kitty 睇完就自己用啦。阿 O 睇完咧就系、是、可以教老婆嘅， 系乜嘢？ 系啦，就系、是、九点半啊，有呢一个零距离科学迈进未来逆龄科学， 嗯， 系啦，唔系青春常驻啊吓，而系希望咧就系、是、返老还童啊， 哦， 咁啊究竟咧呢、這个逆龄科学咧，你哋等唔等得切咧？ 即系佢研究嘅时候，我哋 喂大佬，我已经100岁咯，再译多译多廿年都80岁啦，咁样系咪？ 真系要廿年去译廿年啊，麻烦啦。咁啊，跟住咧就去到11:05夜广场咧，就学人讲口齿啊，就系讲下呢个牙齿啊。咁亦都會透過一啲咧，就係考古學方面咧，睇到牙齒咧，就知道，人咧同埋啲動物咧係點樣進化嘅咧，咁樣。 好，唔該曬 Kason 介紹， 拜 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话，英国有超过80-90%嘅新增个案都涉及最初喺印度发现嘅 Delta 变种病毒。喺美国中西部嘅确诊个案比例亦都占30%，相信 Delta 病毒会系未来嘅主要变种病毒，而带有 L452R 嘅变种病毒株，因为更易进入人体细胞并复制，更易令多人同时感染，建议只接受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嘅人士登机来港。曾其恩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如果寄屬 Delta 變種病毒亦帶有 L452R 的基因變異，會減低疫苗的功效，甚至有機會令一些治療方案失效。不過他指出，有外國研究顯示復必泰疫苗仍然能夠有效降低有病徵感染以及預防重症，如果只接種一針疫苗，保護力就只有3-4%。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北部一座12层高的住宅大厦局部倒塌，最少一人死亡，估计仍然有近100人下落不明。涉事大厦设有130多个单位，大约80个有人使用。大厦其中一侧当地星期四凌晨突然倒塌，大批救援人员到场搜救。部分外国领事馆报告一些拉丁美洲的移民失踪。巴拉圭官员说，目前未能联络巴拉圭第一夫人的家人。報道表示，當局表示大廈建於1981年，正進行屋頂維修，旁邊亦都正在興建另一座建築物，目前不清楚大廈倒塌原因。州長德桑蒂斯到場視察，總統拜登說聯邦政府準備好提供協助。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前律師朱利亞尼被紐約州法院暫停律師牌照，理由是朱利亞尼在去年大選期間發表明顯虛假和誤導性言論。特朗普多次指控去年大選舞弊，聲稱被人盜取勝利。朱利亞尼曾經協助特朗普團隊在多個州提出訴訟，尋求推翻大選結果，但未能提出實質證據。幾十名律師其後要求吊銷朱利亞尼的律師牌照。纽约上诉法院5名法官话，朱利亚尼涉嫌多次讲大话，支持特朗普声称被盗去胜利的讲法，行为威胁公众利益，决定暂停他在纽约州的律师执业资格，等待纪律听证会的结果。朱利亚尼的律师对裁决感到失望，特朗普强调，朱利亚尼是伟大的爱国者，事件是猎巫行为。美国电动车生产商 Tesla 据报计划向其他汽车制造商开放充电网络。报道说， Tesla 一直与挪威地方政府的监管部门联系，争取获得部署充电站的优惠措施，而当地政府只会对向所有汽车制造商开放的充电站提供优惠措施。目前未知 Tesla 的计划是否只是适用于挪威，但 Tesla 近期亦在德国进行类似谈判。報道又說，對 Tesla 來說，在歐洲開放充電網絡更容易，因為歐洲充電網絡界面亦都採用 Tesla 使用的連接器。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大約30度，吹微風，漸轉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2-3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溫27度，相對濕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46点，升155点，成交金额11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8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6点，升41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三生制药11.2跌9.6，腾讯控股584.5升个半，美团319.6升4.6，阿里巴巴212.4升2.2，友邦保险系97.85升7毫，阿里健康18.02升5.6，华宝国际18.24跌1毫，中国平安78.2升8.5，中国软件国际13.96升3.6，快手198.1升6.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63，日元110.91，瑞士法郎0.917，加元1.232，人民币6.464，英镑兑美元1.393，欧元兑美元1.194，澳元兑美元0.759，新西兰元兑美元0.707。日经平均指数报29,025点，升150点。港金现价报16,42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13美元，卖出1,778.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Eling 首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告示打道去北角方向近演艺学院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经过朋友要留意啦。就系告示打道去北角方向近演艺学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噶。而较早前咧，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嘅快线都有交通意外，意外啱啱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浸会桥面。另外较早前亚皆老街去旺角方向近住天光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收费广场。受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是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新路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政府合署一段车多，龙尾在太古城。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车龙排到去龙盘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定府街。在新界区，西贡普通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福民路回旋处一段是车多繁忙。另外，青朗公路去大榄隧道方向近住高埗一段是挤塞。最后提提揸车朋友，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记得要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星期五咪坐低，马同学 ，Master Mike。 这欢场里无真心，我知。不肯相信亦认知，但每次见你傻痴痴，我甜丝丝。I fall in love。 逢星期五晚上10点到12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同你唱住倾。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计一线。 来到9:39，室外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92%。听呢个九点半钟梁荣忠之前，我哋可以打个电话。 打俾边个？但系咪打俾梁荣忠？个friend 梁荣忠个friend 崔健同 个friend 阿 O 个friend 林慧同埋小白，咁打嚟做咩咧？18723888神光 morning call 下我哋搞边科就系咧。搞下呢一个咧生日啊、结婚周年纪念啊，或者嚟紧咧 DSE 都放榜啦， 打气啊， 系啦，打气都可以帮到你。咁啊，下个礼拜咧，好似礼拜二同埋礼拜四啊，都有两个咧好嘅日子，咁啊，等大家咧都可以啊有个点唱嘅时间，或者咧近排可能有啲说话啦，都想透过大电波同咧至亲嘅人去讲翻声咧，咁都完全 OK 嘅咁样啊。18723888等紧你嘅电话打嚟噃。 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一首老歌。每一个人的理解能力，随住年纪的变迁，都会慢慢转变，好容易理解啫。年轻时候，无论自己的人生历练或者相关学识，都偏向于浅薄嘅，好多嘢自己未必会明白。当听到一首歌或者睇到一套戏，唔一定会了解究竟佢想表达啲乜嘢，最后只会抛低呢句呢隻歌都唔好听嘅，然后就揀返啲啱自己年纪嘅。随住自己慢慢长大，人生历练丰富咗，相关学识亦都多咗。咪住呢样又唔一定喎，要睇你平时自己有冇进修。你可以话唔係喎，我经常都有睇书㗎喎。是的是的，如果你看了一些没有养分的书，你不会有任何进步的。我讲过很多次啦，我相信你不会告诉我一本八卦杂志是一本有养分的书吧。成日都说我们很喜欢听一些旧歌，除了是重拾一些回忆之外，有可能是因为以前根本不明白这首歌讲什么。但是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讲的这段时间少则十载，多则20年，再听回这首歌，你才明白他在说什么。昨日刚刚听回这首歌，里面有几句歌词是这样的：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当年听的时候还未到这个年岁，在以前最潮的音乐随身听那里，只是听了一次半次，马上换了另一只歌。转眼间30岁就来是30年前的事。昨晚在互联网听完再重播，感受特别多，再听不到在卡式录音带先有的杂声，数码化之后在互联网听，优良音质，清脆无比，但是欠缺卡式录音带独特的性格。以前不是太明白什么是寂寞，觉得身边没有人就是孤独。现在回头再望，才知道原来寂寞不是因为你身边有没有人，是因为自己的心。人生就是一个循环，以前感觉是这样，原来现在也一样。你会问再听翻呢首歌有啲乜嘢唔同咗？旋律一样，但係心里面多咗一滴眼泪。呢滴眼泪係因为一啲回忆嘅片段，还是係为自己睇化咗而庆祝呢？人生行咗一大段路，唔可以话看到天下，看到众生，起码总算係睇到自己咯。寂寞难耐，寂寞未必一定难耐，睇你自己用乜嘢角度睇。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係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总是平白无故的那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啊，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厨房星期五 special， 饮饮食食大字典。 饮饮食食大字典啊，咁啊，通常咧都会同啲听众讲下点样拣一啲当造嘅食材啦，咁啊，等大家咧买餸嘅时候事半功倍。 你都系中意啲蔬菜同埋水果类多，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同你做节目做咗差唔多，即系唔计之前嘅合作啦。 你上翻都做咗成十年啦，计埋之前嘅时间，你十年嚟都系讲嚟讲去都系三幅几啦， 唔系，即系有啲咧。项目呢你係会少啲介绍嘅。我举一个例子啦。 係啊。 鱼同埋海鲜类呢你係好少去提及同埋涉猎得到。 我都话你係我好朋友嚟㗎啦。 係啊。 因为我真係好少整鱼啊。 係啊係啊。 我自己怕腥㗎。 就算譬如出街食饭你都会揀咗啊，譬如食酸菜鱼你 OK 嘅。咁样。即係嗰啲。 因为 麻辣鱼。 同埋人哋整我 OK 嘅。 係啦。咁但係我近排呢分享少少去咗一个地方呢，佢专食鱼食嘅，鱼食嘅，咁你可以揀呢一条鲜鱼，跟住就加一个米线咁样啦。咁呢我觉得呢嗰个地方呢有好多唔同种类嘅鱼去揀啦。即係我哋譬如平时食啊，一系鲳鱼啦，一系石斑啦，或者其他啦。 蒸鱼蒸红油啊。 係啦，类似啊，但佢有好多唔同㗎喎，即係譬如有一啲叫咩沙锥啊，跟住呢有一啲好似叫做笋壳啊，有啲咩马油啊咁样。 盲草啊。 係啦，盲草啊嗰啲啦。咁我又覺得啊，即係人到咗一定年紀咧，即係好似麻甩佬化咗自己。 我都會㗎，我自己譬如落去樓下食飯咧，我通常都係嗌 條魚係嘛， 皖魚咯，蒸皖魚餐咯， 皖魚係嘛， 皖魚啊，梅菜蒸皖魚係啊。 有阵泥味啊，成日都。 诶，所以我觉得楼下嗰间系整得几好食嘅，即系呢个楼下。 我旧时咧，阿婆细个好中意蒸鲩鱼俾我食噶嘛，鲩鱼啊，确系几好食噶，系有因为 蒸鲩鱼。因为大条骨啊嘛，小朋友最啱食噶。 系啊，鱼腩啊嘛，食鱼腩食鱼腩，几好意头咧。 系啊， 唔可以食水鱼咋，食水鱼食水鱼，几好意头咧。 又好意头，但系自己整我就真系比较少，所以我通常都系自己整下啲菜啊咁嗰啲啦。咁所以同大家讲点样揀呢，通常都係讲揀下啲 蔬 果 类 嘅。咁同埋呢今日想讲呢就係讲揀西瓜。嗯、因为见到呢而家好多超级市场啦同埋嗰啲水果档呢都有嗰个四个数目字啊、哦、一嘟嘟嘟个西瓜卖嘛。 喂其实嗰个西瓜呢我早两年呢火红年代嘅时候都食咗一两剂。 我冇试过系咪真係好劲嘅呢，点解而家咁 疯狂呢，其实都系名过于实。同埋呢早两年呢为什么会吃呢，因为坊间有些假的数字西瓜，因为西瓜本身 调转了数字是吗， 不是啊，数字的贴纸是假的、 哦、 因为数字的贴纸开始有编码和有一个注册商标，因为内地出的这个数字西瓜就、嗯、你知道即是内地来讲哇见人家出数字西瓜都OK 喎，咁我连西瓜都唔出啦、 嗯， 我斋出贴纸，咁我只要 once 有个西瓜，我粘嗰张假嘅贴纸，咁就掂啦。咁所以咧，啱啱两年前火红嘅年代咧，就好多假西瓜或者假嘅数字西瓜流入咯， 哦、 即系唔系嗰个品牌，但扮嗰个品牌。 嗱，咁所以呢一招就啱啦、嗯，你唔好净系睇个贴纸，你真系望嗰只西瓜、嗯、到底佢嗰啲纹理系点，你就知呢个西瓜咧甜唔甜啦。咁又系根据一啲日本嘅即系蔬果达人啦，佢哋。都是做开的，咁教了几个 tips 俾大家。第一就是西瓜嗱，绿色啦，上面佢有啲纹理啦，有啲西瓜纹啦。咁有啲咧就会幼身啲，有啲即系个条颜色啊深色啲嗰条边咧，有啲咧就会粗啲黑啲。咁到底边一只系好啲咧？咁样 粗啲黑啲啊？ 系啦，即系个西瓜嘅纹理啊。 如果画公仔嚟讲，粗啲黑啲啊， 靓啲好睇啲。 咦， 咁食咧亦都系比较下西瓜纹理。如果纹理系较粗。黑色即系深色个部分咧，系特别分明嘅话咧，咁、就系代表佢咧系会比较甜啲嘅。咁第二就系佢嗰个纹理咧，到底系即系幼身啦、直向啊，定系横向？咁如果佢系向横扩展，即系讲紧佢嗰个深色嗰条纹咧，好似雷电啊、闪电咁样咧，亦都系代表佢系甜一啲嘅。咁好啦，到嗰个西瓜嘅表面啦，咁如果佢嘅纹理咧系有啲凹凸不平咧，其实系代表好嘅，因为原来咧西瓜纹理下面。即是它那条深色的 下方就是负责传送水分和养分的组织来的。 嗯、 如果它是有充分的营养的话它就会粒粒突突。 哦、 所以呢你从它那个 外 表啦摸一摸它已经知道西瓜怎样是为之甜。 西瓜甜不甜呢我就真的要听 Kitty 这样讲。不过呢即水果越来越贵呢我就深深感受得到。因为呢即用了一两分钟时间讲早两天即经过果栏都有跟那些、果栏的档主去谈。话喂，点解今年啲所有嘢都咁贵嘅？系所有嘢都贵咗。咁啊，冇计啊，船企啊嘛，集装箱啊嘛， 哦、 航运啊嘛。 你睇一九一九， 系我睇波罗的海指数啊，讲翻俾我听转头啊，有，算咪贵咯咁样，就解释。 你问知嘛咁？ 系啊，唉，算啦，希望迟啲疫情过，快啲过去啊，大家可以食翻啲平啲嘅水果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今朝早咧，享乐时代咧要咧顺应翻呢一个嘅时势。呢个咩时势咧？就系、是、咧，大家有冇留意咧？有好多啲网站咧，即系包括咗一啲品牌店啦、啲家品店啦，或者系啲电器铺咧，嚟到六月嘅时候咧，通常都会有啲嘅年终减价促销嘅。 嗯， 即系年终嘅中间个钟啦，唔系终结个钟啦。咁原来嚟到一半嘅时候咧，真系有好多呢一啲嘅网站啊，或者系品牌咧，就做咗好多呢啲减价嘅促销。咁我自己咧，因为疫情以嚟咧，其实真系嘅少咗。好多去街啦，又多咗好多留喺屋企咧，就系上下网睇下啲唔同嘅资讯。咁喺八卦嘅同时咧，就发现咗，原来咧今年咧，嗰啲嘅年终促销咧，嗰啲配套咧都几充足。 不过首先，男人同女人真系好唔同。 点啊？ 即系阿林维咧喺屋企上网睇资讯，我哋上网啊睇。 系啦， 睇电影啊， 睇电视剧啊，睇动 画啊嗰啲咯， 各人喜好唔一样啦、啊。 咁但系咧，我自己咧，因为平时咧，我都会好认真咁样望好耐，我先至会决定买一样嘢嘅。即系特别系如果咧，我谂阿小白都会明嘅。有咗小朋友之后咧，你自己会对于自己嘅荷包嘅嗰个要求咧，系紧张咗好多嘅。即系你会可能谂清楚啊，譬如我有一笔资金咁样啦吓，细细地咁样，你都会谂下啊，到底呢笔钱咧使咗喺买嘢俾佢好啊，生活开支好啊，定还是储喺佢好咧？咁我多数咧，我系嚟到呢啲减价嘅时候咧，我先至会比较即系松手少少，算啦，不如买少少嘢奖励下自己啦，咁样。咁所以咧，嗱，今次呢一个嘅减价咧，我就唔系想讲我自己买咗啲乜嘢，我反而系发现咧，原来咧，嗱，以往咧，唔知系咪真系经济同埋个疫情咧，令到大家都中意出去买嘢嘅。但系而家咧，我发觉除咗譬如我当啦，一个家电减价咁样先啦，譬如我当系一个冷气机咁样啦。以往咧，你就會見到一個冷氣機嘅公司或者網站咧，可能就喺自己嘅網站嗰度就宣傳減幾多錢，宣傳佢嘅性能或者各樣嘢啦。但今年咧，我留意到嘅咧就係其他一啲周邊網站咧，原來都會 hold 住嗰個主要嘅商品，即係譬如頭先講嘅一個電器冷氣機咁樣啦，而推出一啲配套咧係同佢一齊減價喎。 咩啊？即係點啫？ 嗱，譬如我想買個冷氣機啦，跟住你就會見到其他一啲周邊商品，例如係咩咧？譬如可能啲冷氣機嘅清洗噴霧啦，冷氣機嘅保護罩啦，跟住全部咧都連埋一齊減價喎，咁啊感覺上好似咧就覺得啊，係咪可以一拖二、一拖三咁樣去買咧？ 咁佢咪唔識做生意咯？ 點解？ 應該係即係個主機咧就平， 其 他嘢加價 啦， 係啊，咁先可以賺翻條數啊嘛。 收貴你係咯，即係等而家有啲公仔我見過㗎，洋娃娃咧，佢你買個公仔啦，跟住佢要飲水嘅，飲奶，飲完奶之後咧，佢會屙布布嘅， 係 嗰啲咧話俾你聽。屙布布都系算啦，佢最赚钱嘅系帮我公仔买尿片。 你无端端带个公仔，仲要屙嘅做咩啊？ 唔系买公仔个尿片咯，系嗰度先赚钱啊嘛。 小白买个公仔要屙嘢咧？ 唔系，我屋企有呢个公仔，但系咧， 你问佢点解要买啦，钟哥？ 因为小朋友中意，但系嗱呢一个咧嗰阵时我点会买咧？即系讲翻呢个公仔咧，就系你教导小朋友去洗手间嘅时候咧，你可以用嗰一个实质嘅例子俾佢自己试下教。但系我冇买尿片，我买咗个厕所俾个公仔，咁你就可以成功咁样教到。咁要戒片啊嘛，你冇理由教佢帮公仔夹鸦片噶嘛。 芭比真系好啊！如果个公仔迟啲开始识声。我想要层楼，我想要层楼， 系真嗰啲喎，真嗰啲，其实唉，帮你俾个首期啦，自己供啦，咁样系嘛，哇， 公仔屋都买得起嘅，即系买层楼就要储下先啦吓。咁不过咧，即系今年咧，因为我最近都识咗有啲朋友咧，系做一啲外资机构嘅叫做喺香港集资，然之后就再去开分公司啦。佢哋话其实咧，真系咧， 系啊， 佢哋话其实咧呢两年咧嗰个疫情咧影响到啲生意系差咗。嗱，所以头先钟哥讲嗰样嘢咧，以前。真系会嘅，可能系个主要商品，譬如个电器减价，其他嗰啲咩保养啊，或者系其他嗰啲服务啊、安装就即系收翻贵啲嘅。但系而家咧，佢哋话真系因为咧个行业本身个环境都唔系咁好啊，就所以所有嘢咧宁愿谷高个生意额，就所有嘢嘅配套咧都希望吸引到消费者去消费。 即系呢啲就系传说中嘅薄利多销。 系啊，真系会有呢一啲歌仔唱咯。以前可能真系少啲嘅，咁所以今年咧我留意得到嘅咧就系如果吓，即系适逢大家真系有需要去换下啲家电。或者是去买下嘢啊，无论是必需品啊、日用品啊，定还是奢侈品咧，真系多咗好多呢一啲一齐减价嘅配套咯。呢个就是我嘅少少观察啦。 不过咧，我更加唔会帮衬。 点解咧？ 即系谂起而家就薄利多销，即系仲有得赚啦。可想而知，佢以前赚过几多啊？即系以前简直系吸血桂李王，赚咗几多 钱？你唔会嘅，钟哥，你见到你中意嘅玩具，你一样都系会俾钱噶。 而家唔会啦，而家都系等佢减价， 或者 而家唔减价唔买 啲玩具有冇平到？ 系咯，其实 疫情底下 都有 啊， 系嘛，都有、啊。即係都係最老土嗰啲咯，第一水嚟嗰啲咪貴咯，跟住冇急冇急，即係阿梁國希嗰啲咧好急嘅，冇急。等佢第二水嚟先，必定减价，必定平啊嘛！ 真好有帮佢讲翻句说话。上次佢叫我买嗰阵时咧，佢之后后屘又 follow 翻，嗱买得好啊，而家升翻啊！嗱好准啊，佢嗰次 佢有九次衰咗，唔话你听啫。 唔紧要，因为我净系答佢买嗰次啫。跟住之后就每次都嗱，而家又升啦，又升啦，系啊，最好嘅价钱买啊， 卖翻出去啊，有钱赚啲。 咁又唔得。 光要有晨光， 夏日炎炎 期间限定， 晨光第一次。 愉快感觉力量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